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节目嘅，志恩你好， 你好。 咁啊，今日我哋倾啲咩话题咧？咁啊，同啲财经有关系嘅。咁啊，其实讲紧咧，即系我先讲下先啦。上个礼拜嘅自由风节目都有讨论过下，即系点样去搞活嗰个经济，包括系政府提出话啊，搞夜市啦咁样。咁啊，即系所以财政司司长都要开始谂下啊，点样去搞活个夜市啦。咁而家又有个新嘅又要搞活啦，就是、要搞活嗰、那个即系股票市场。咁啊，政府咧就会设立一个小组去专系去研究咧，点样去增加股票市场嘅流动性。咁其实点解即系政府要去做呢一件事咧？咁我哋睇翻一啲即系背景资料先，又讲下啲数字先咁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听一听下啲数字先啦。咁其实讲紧就个数字系咩咧？咁其实2021年咧，其实政府咧就提出咗嗰个要加股票印花税。 嗯。 咁喺八月嘅时间，即系2021年咧，就加咗个股票印花税，咁就由0.1% 咧加到去0.13%。咁啊，我哋个股票印花税就系双边都要收嘅，即系买方同卖方咧都要收呢个印花税嘅。咁当时即系其实个背景都系希望，因为个即系支出大咗，政府咁希望都系谂紧啲方法点样去开源啦。咁其中一个谂法就系喺即系平衡嗰、那个即系证券业嗰个发展啦，同埋香港嗰、那个即系我哋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之下咧，点样去可以调整嗰个印花税，即系稍微调高啦，咁希望可以即系增加一啲税收啦，印花税嘅税收啦，咁同时都系希望保持住一个即系股票市场嘅活力嘅。好啦，咁啊，2021年八月就加税啦，咁其实而家去到2023年，咁依家都系八月啦，咁讲紧都已经系加税之后嘅两年嘅。咁如果睇翻啲数字咧，咁因为又关乎个市况啦，咁啊睇到即系我哋而家嗰个每日嗰个日均咧，即系我哋港股嗰个成交额咧就一路下跌嘅，即系过呢两，即系喺加税之后呢两年咧，都系即系嗰个睇嗰个趋势都系跌紧嘅。咁、我哋讲紧其实系2021年咧，如果睇翻一啲数字咧，当时嗰、那个加税前咧，我哋嗰个港股嗰日均嗰个成交额咧，如果去比较高嘅，试过系即系2000几亿一日嘅。咁而家去到即系我哋2023年，即系七月咁计啊，咁佢即系我哋跌到去大概即系1000亿到啦。咁其实你见嗰个数字都跌得好多嘅。咁换言之，就算你加咗印花税，咁其实嗰个税收都系少嘅。咁即系喺咁样嘅比较低嘅一个成交额嘅情况之下咧，咁点算咧？咁因为个税收又会少咗啦。咁而嗰、那个股票市场，你点样吸引啲即系投资者啊，或者散户去入市啊？咁都系一个即系而家政府要面对一个问题。咁所以政府而家就会设立一个小组咧，去研究即系唔同嘅方法啊，点样可以去增加股票市场嘅流动性咧？咁因为有啲说法就系咪可以减嗰个股票印花税啊？咁样 嗯，系啊。咁啊，志坚提到咗即系两个我哋今日讨论即系呢个调整股票印花税嘅一个背景因素啦。咁一就系嗰个港股市况真系低迷嘅。咁第二就系同即系行政长官啦，近排做紧个施政报告资讯有关啦。咁第三个背景因素，我谂听众都会知嘅，就系、是、其实寻日因为内地有啲动作啦，就系寻日咧内地就公布咧，由今日起啊，内地嘅股票印花税咧就会由0.1% 就减半，去到0.05% 嘅。咁内地嗰个调整咧系2008年咧以嚟第一次。咁有一啲嘅即系业界人士就话啦，其实我哋见到内地咧就降低嗰个股票印花税咧，其实香港系咪应该都要有个相应嘅调整咧？因为咧内地减咗税之后咧，其实而家两地咧个印花税个差距就大咗啦，咁所以北水买卖港股咧个意欲咧其实就会即系减少嘅，咁呢个系另一个嘅背景因素啦。咁但系至于咧我哋讲到要调整股票印花税咧，可以有啲咩选项咧？我都观 察到係呢幾日嚟咧，即係大家業界傾緊嘅問題啦，包括就係個減幅啦，或者就係係咪即係所謂叫單邊收税咧？因為頭先志堅都提到啦，其實買賣雙方都要各付 0.13% 嘅税嘅，咁係咪即係可能只係收買嗰一邊嘅税，賣嗰邊就唔收啦？又或者咧，都有啲業界人士建議啦，係咪可以考慮咧免收股票印花税，可能係維期一段時間，譬如半年啦，令到市場有翻啲信心，即係激活翻個市場，先至再做下一輪嘅調整啦。甚至亦都有人建議啊，為咗咧即係利好一啲量化嘅交易咧，就為徵收嗰個税額。即係去封頂啦，就唔係每項交易去計咁樣。咁甚至咧，亦都有人建議話全面就撤銷呢一個嘅印花税都有嘅。咁所以一陣間都可以同嘉賓傾下啦。我哋要去平衡一個公共財政啦，同埋亦都要去激活嗰個股市嘅時候咧，究竟可以點樣做平衡啊？ 咁啊，再補充少少嘅數字啊，因為當年即係2021年八月即係我哋加股票印花税啦，咁其實之前財政司司長就預估啊，咁應該喺加税之後咧，如果按翻當時嘅數據咧，佢哋嘅估算咧就係每年應該會有額外120億嘅即係印花税可以收到嘅。咁但係睇翻其實加税之後嗰兩年咧，咁頭一年咧佢嗰個税收咧係有即係印花税又有682億，咁如果你計一計咧，就大概可能多咗5億度啦。咁去到即係加税嘅第二年咧，咁其實講緊係收印花税嗰個收入係554億，咁其實調翻轉即係少咗120多億，咁所以究竟而家嚟緊啊減印花税或者即係一啲咁嘅建議或者其他嘅建議點樣去激活嗰個股票流動市場，係咪真係幫到我哋税收同埋係即係投資者入市嘅意欲咧，去增加翻嗰個即係成交額咧？咁呢啲都係我哋今日會關注嘅議題啦。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投資者或者係散户咧，對於啊嚟緊點樣去即係？激活呢一個股票市場咧，究竟例如減印花税係咪可以幫到啊？即係你又點睇咧？咁啊，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 傾下嘅。咁啊，我同你都唔係投資專家啦，咁所以都要揾翻一啲即係業界人士去傾下，究竟啊，而家政府係準備去研究點樣去增加股票市場嘅流動性，即係激活個股市。咁點樣做先至會係即係幫到我哋個即係股票市場咧？同埋我哋始終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咁點樣去搞活個股市咧？咁我哋電話旁邊有。海基亚洲投资策略研究部的主管阿温杰嘅，温杰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日讨论紧，即系而家政府系即将系会研究点样去增加股票市场流动性啦，咁其中有啲建议就是会系咪即系研究印花税系咪会有个即系有个减啦减免咁啊，咁你点样睇咧？即系呢件事。 在我哋業界或者我自己角度嚟講啦，即係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能夠減免個印花税。咁當然啦，我哋唔能夠歸咎於過去兩年嘅股市成交下跌啦，或者股價下跌咧，係完完全全咧因為印花税嘅提高，這個唔公平嘅。但係我會用即係雪上加霜啦，或者係話壓位駱駝最後一根稻草啦，去形容佢，即係話咧如果本身個股票市場已經有啲不明朗因素，大家對前景睇得唔通，你再增加嗰個交易成本咧，的而且確咧係一個負面嘅效應。咁我同好多投資者都傾過啦，有部分嘅零售投資者可能覺得其實印花税都係講緊我哋叫13滴啦，或者13点子啦，0.13% 咧好似唔係好多，但係唔好唔記得，如果對基金嚟講咧，佢嘅投資額可能係1000万、1亿。其實個數咧都唔細嘅，特別啦，對一啲可能係一啲嘅我哋叫做係量化交易啊，或者係一啲嘅frequency trading 等等啊，呢啲嘅咧，其實對於一個嘅成本嚟計咧，係一個負擔嘅，或者用一個嘅角度去睇啦，好多而家講緊13滴啦，好多嘅券商佢哋嘅佣金咧，基本上都收唔到呢個數。咁當個印花税係用高過業界所收嘅佣金咧，你可以側面係反映到咧，其實税收都比較高。我睇到部分嘅數據啦，講緊而家香港印花税咧，仲要係兩邊收啦，即係買同賣啦，差唔多係可能係全世界第三高。咁呢樣嘢嚟講咧，我覺得絕對係一個即係負面嘅效應，咁我自己亦都係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嘅理事啦。其實我哋最近都已經係透過係文喺一啲嘅報章係投稿啦，或者係寫信啊，去同一啲嘅相關嘅監管機構同埋啲官員咧，去表達我哋嘅意見。咁我哋本身希望啦，就係喺10月25号啦，施政報告裏面咧可以有好消息。咁而家因為隨住 A 股已經減咗嘅話咧，會唔會提前出現或者增加出現嘅機會咧？我諗唔單止我在內啦，好多嘅散户投資者啊，或者整體嘅業界咧，都係等緊政府進一步嘅一啲嘅評論嘅。 你剛才提到其實即過去兩年香港的市是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假設我們真的即政府最後決定是會調整個股票印花稅，你認為會有幾大的實質效果呢？因為其實現在個市都受著很多因素影響，譬如經濟差、息口高、地緣政治因素等等，你預期的刺激作用會有幾大？ 當然啦，我哋頭先提過就絕對唔能夠將一啲嘅負面效應歸咎於印花税啦，亦都好難喺呢刻嚟講咧量化到究竟係減咗印花税，因為我哋都唔知道點減咧。就算講減印花税，可以係第一俾一個嘅頂位佢，即係每個月係幾多，又或者只係收單邊，又或者係將而家十三滴係減少，即係唔同嘅方法咧會有唔同嘅效果。但係總括上嚟講就係、是市場嘅投資前景我哋好難控制啦，但我哋能夠控制到嘅就係起碼個交易成本，咁特別頭先我提過啦，對一啲嘅短線投資者啦、長短倉嘅策略基金啦、程式交易者嚟講咧，呢啲嘅交易人嚟講咧，佢哋嘅成本越低咧，其實係鼓勵到佢哋會做多啲嘅交易。咁所以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是、如果呢個印花税係可以得到一個調低嘅話，其實理論上咧一定係會對於嗰個交投同市況會有幫助。至於究竟嘅具體效應有幾多咧？要視乎我哋歸咎於一啲基本因素，包括你頭先提到嘅叫做息率高低啊、經濟嘅強與弱啊，或者其他地緣政治嘅因素等等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假如你係投資者，你又贊唔贊成去減免印花税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温傑，咁頭先你又提到咧，其實如果減免個即係股票印花税咧，對於一啲即係券商咧，即係佢哋比較即係或者啲基金啦，佢哋用一啲比較高頻率嘅交易啦，咁就對佢哋個成本就會降低啊。咁但係其實如果個市況真係麻麻地啦，即係唔係好就嘅時間咧，即係其實都嗰、那個交易係咪真係？真係會有喺度咧，即係會唔會即係大家可能個交易嗰個頻率係會唔會都係會即係觀望多啲，即係佢哋未必會咁進取去做交易咧？ 明白，因為對於一般投資者嚟講咧，一個投資前景就最緊要啦。我自己做好多唔同嘅節目都有講過，其實你買一隻股票一定係睇佢嘅前景。如果前景係好咧，其實佢嘅收費比較高咧，你都會買嘅。但係調翻轉啦，如果你覺得個股價會跌，你睇唔清、睇差嘅話咧，免費咧送俾你都唔會。咁所以歸根究底，最終咧一定睇我哋所謂嘅基本因素啊，或者一啲嘅股票前景啦。但係不得不否認嘅話咧，其實個交易成本都係一啲嘅考慮嘅因素，特別一啲。我哋叫長短倉嘅策略基金啦，佢亦都有長倉，即係睇好啦，亦都有短倉，可能睇淡。喺一個 market neutral 情況之下咧，佢唔一定個市升咧先係個獲利途徑，只係短短好簡單好少嘅錯價嘅話咧，已經足夠俾佢咧係拿捏到。但係只要 trade 得即交易得比較頻密嘅話咧，就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已經令到個投資回報咧可以相對理想。但如果你本身有一個交易成本係比較高嘅話咧，令到你每一個嘅 position 或者每一次嘅交易咧係嗰個回報係可有可無嘅話咧，當然會對佢哋做一個交易係令到佢係有個卻步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基本因素一定係行先啦。咁但係交易成本咧，我諗一定係一個嘅考慮因素，或者咁講啦。當然。股票市場就唔係鬥平，係鬥好嘅。但係客觀上，我哋而家暫時喺好多投資者觀點裏面，可能我哋嘅股票唔係特別好嘅話咧，咁平嘅話咧都會有個幫助。特別啦，對一啲可能本土投資者嚟講咧，始終有個 home bias 啦，佢哋係習慣投資港股比較多啲嘅。咁如果能夠減免每一次嘅成本嘅話咧，提高佢哋嘅勝算啊，提高佢哋嘅回報嘅話咧，我覺得先唔好講可以幫到幾多先啦，但起碼唔係一件壞事咯。 嗯，咁头先我哋都提到啦，其实如果要调整嘅话，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调整啦。譬如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封顶啊、单边收税啊等等。你自己咧对于个调整嘅方法咧，会唔会都有啲意见，认为某一个嘅调整嘅方向会比较好咧？ 我自己倾向个人相信啦，就系、是、如果行单边制嘅话咧，就应该系各有所需，各即系一个比较好嘅安排，因为。講真，之前喺內地嘅監管機構下調印花税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討論係關於喺香港呢邊減印花税。但我哋從譬如傳媒啊或者得到嘅信息咧，就係、是、似乎香港嘅監管機構都傾向第一，佢唔覺得呢一兩年嘅股價下滑或者股市成交嘅下跌咧，係同呢個加印花税有太大關係。第二啦，印花税都係即係政府一個嘅負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咁佢哋好擔心就係、是、如果本身 印花税嘅加與減，基本上同個市況冇太大嘅變動。萬一減咗之後，會影響庫房嘅收入嘅話咧，咁係得不償失嘅。咁所以我之前會比較擔心啲，就難以比較開綠燈。咁但係隨住即係內地已經減咗啦，亦都係由財政司長係公布咗成立一個嘅顧問團去研究點樣激活或者係增加港股流動性嘅話咧，我覺得個下調嘅機會係增加咗。咁但係啦，如果你話要大幅下調，令到政府打倒昨日的我咧，似乎又比較困難啲。咁所以我個人傾向咧就係、收單邊啦。咁變相就係、表面上維持住個印花税喺呢個 0.13%， 但係因為做一個所謂嘅係淨係收單邊，咁變相你就係、變相就係減咗一半。咁呢個咧就係、家家有求，大家唔同人嘅意見咧都得以落實，咁應該係比較容易去接受嘅一個方案啦。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減印花税會唔會影響到你對於個入市嘅意欲咧？咁啊，歡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嘅。咁啊，温傑，咁因為頭先你提到咧，即係香港嗰個印花税咧都係比較高啲咧。咁其實就你嘅認識，其實同其他即係交易所嘅比較咧，咁其實我哋香港而家嗰個印花税嘅吸嗰個問題咧，即係會唔會影響到佢嗰、投資者入市嗰個吸引力？因為有啲可能美股咁，佢哋轉買美股，咁印花税佢哋冇噶嘛，咁當然會有其他嘅徵費啦。咁但係呢啲會唔會即係會吸引咗投資者？你話頭先我哋本地人都係睇翻本地買港股，但係都會有人開始去買一啲美股噶嘛，或者其他即係市場嘅股票。咁呢方面又點樣？即係要激活個金融市場，我哋本土嘅金融市場咁可以點樣做呢？ 係絕對同意，因為的而且確我同好多投資者傾嘅時候咧，呢幾年係美股咧係即係表現好啦，特別多人留意嘅。咁啊，甚至乎過去呢半年，日本股票啊，當然啦，可能透過基金去做啦，都係增加咗個興趣。咁啊，港股咧就有少少私人獨潮水啦，但係某個程度上雞同雞蛋先嘅啫。咁第一方面就係我哋又唔係特別好，如果又唔係特別平嘅話，咁將心比己點解要買呢？但如果喺呢刻我哋能夠將個印花税下調嘅話，隨住市況好轉嘅話呢，大家入市嘅動機呢必定會增加。咁當然啦，其實減印花税或者係寬免印花税呢只係其中一樣嘅啫，我哋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建議可以做一個參考。譬如有啲嘅市場人士會講，不如將譬如而家買賣係由一手手變成係一股股啊，呢、這個我諗都係大勢所趨，同埋大家最中意嘅美股都係一股股交易嘅。咁要留意就係有部分嘅港股啦，其實佢一手咧講十幾萬嘅，咁可能對一部分嘅投資者嚟講咧，係會一個比較大嘅金額同埋限制啦。咁所以我諗第二個可以留意嘅就係、將一手變一股啦。第三咧就會唔會可以加強一啲我所謂嘅家族辦公室嘅發展咧？明白嘅。內地可能會擔心資金嘅流向，咁我哋可以成立一個封閉式嘅家族式嘅一個嘅基金去做啊。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激活市場嘅角度裏面咧，有好多嘅市場好多論調啦，亦都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咁而呢個印花税咧，只係其中之一。我亦都唔覺得單憑減免印花税咧，能夠力挽狂瀾於既倒。不過能夠做嘅應該盡做早做。咁呢應該即係我諗無論係業界又好，投資者又好，監管機構都好啦，都係想示好嘅啫。咁應該大家都同意咧，就係印花税會係其中一個值得考慮嘅因素啦。 你提到咧，关于嗰个取消每手买卖股数改为每股买卖咧，咁呢个有啲业界人士都讲咧，就话其实呢个都涉及成个交易系统嘅调整啦。就算即系我哋市场上面有共识都好啦，未必好短时间之内可以实行到。你嘅睇法系咪都系咁咧？ 同意嘅，因为但我会咁讲啦，政策嘅本身咧应该系短中长线都要兼顾，冇理由就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长线嘅嘢唔做噶嘛。咁所以如果既然都希望激活个市场嘅话咧，短线能够做嘅，我哋咪做咯；中长线铺排嘅，亦都应该咁做。咁亦都咁讲，其实基本上一手一手可能系历史上遗留落嚟嘅一个问题。以往嚟讲咧系人手交易啊，写黑板啊，写纸仔啊，唔能够咁做。但去到而家嚟计，基本上已经电脑化嘅话咧，我睇唔到有啲咩好处。反之言就系有啲系400股一手，有啲系1000。咁除咗你话个买卖嘅入场费会比较高，有机会比较高之外咧，系讲紧你都比较麻烦啦。咁所以我觉得变成一股一股嘅话咧，系大势所趋啦，亦都系一个未必远水能够救近火，但系准备定远水嘅话咧，未尝唔系帮助香港 股。好，温杰，咁我哋时间关系，我哋今次倾到呢度先，多谢晒温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馆长吕玉欣表示，早前走失的水巨蜥寻日已经寻回，经兽医检查之后，佢身体无碍，各方面都正常，但系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在野外生活，警惕性较以往高。他说加道里农场方面曾经在园内多个地点设置镜头24小时监察，未能够见到水巨蜥的踪影。他指出水巨蜥有办法自行觅食，食物包括小型爬虫、雀仔、小老鼠和松鼠等，因此今次成功寻回水巨蜥属于相当幸运。至于会不会为动物配置 GPS 定位追踪器，吕玉欣说需要同兽医讨论，包括研究会不会对动物造成影响。荃湾油金头港人首次置业项目早前流标，房屋局邀请房协承接有关项目兴建首置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房委会会议之后表示，事件显示当局提供资助房屋单位的决心，而最近一期居屋超额认购超过18倍，反映市民对资助房屋供应的期待，当局日后会同房协商讨项目细节。被问到私人兴建资助出售房屋先导计划落建居的用地会不会出现类似油金头首置地的情况，最后要由房协负责项目。何永贤说当局会细心留意未来一年的情况，但亦都不会过分揣测。他又说对于打击滥用公屋问题，当局要细心考虑平衡长者是否需要资产度过晚年，但是重申公屋不能够被滥用。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下午应约与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江野正敬会面，就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遭受滋扰提出严正交涉，表示使领馆近日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对使领馆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干扰，敦促日方依法处置，切实保障使领馆以及中国在日机构、企业、公民和来日中国游客人身安全。吴江浩又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进一步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强调日方不顾国内外强烈质疑和反对呼声，执意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为全球海洋环境和全人类健康安全带来巨大风险隐患和不可预测危害，引发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强烈愤慨，应该立即停止有关错误行为。日方表示，江野正敬传召吴江浩就中国因排海事件对日本水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以及日本国内多次接到从中国打来的骚扰电话提出抗议，再度要求中方立即取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依家嘅龙尾分别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门路近龙富路近龙门居。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就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 水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就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仲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方向，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嚟眼科专科医生讲解夜盲症嘅成因同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喺明枪暗箭、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咧係討論緊政府研究咧，會成立專責小組咧，係會研究點樣去增加股票市場嘅流動性，即係點樣去激活個股市啦。咁喺新聞前咧，我哋頭先同海基亞洲投資策略部主管咧温傑傾過啦。咁温傑就認為咧，要降低嗰個即係交易成本咧，即係先唔睇個基本市況先啊。而家講個交易成本，如果降低咧，都係會即係對嗰個交易額咧，即係有温傑就估啦，都有一個幫助嘅。 咁頭先同温傑傾嘅時候呢，都我哋都掂到下一個問題啦，就係、究竟嗰個政策協調同嗰個公共財政嘅問題。因為其實呢股票印花税呢，頭先即係志堅都講咗啦，就係2021年開始先加嘅。咁原本當然呢加呢一個税呢，係佢有佢嘅原因啦，有佢原本嘅政策目標啦。咁當時呢其實政府都做咗個平衡啦，就係、即係避免喺去增加基層市民嘅負擔之下呢，就同時又可以增加到庫房收入，咁所以咧，其實有人都會形容咧，加股票印花税係一個無痛税嚟嘅。咁同時啦，即係當時嘅即係許正宇啦，即係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咧，佢當時亦都提到一點啊，就話咧，其實香港咧個股票市場嘅競爭力咧，就唔係淨係鬥平，都要鬥好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其實而家咧，即係政府究竟有幾多嘅税收咧，係從即係股票印花税嗰度嚟啦，同埋就係、如果真係全面撤銷啦，或者係減一個部分嘅話咧，會對於香港嘅公共財政有幾大嘅影響咧？呢度都有啲數字可以補充嘅，因為咧上個月咧，新民黨主席咧葉劉淑儀咧就書面提問政府啦，就問政府咧會唔會考慮咧，即係將股票印花税咧減到 0.1%， 即係變翻2021年之前啦嚇嗰個水平啦，甚至係唔收嘅，咁會對於香港個公共財政咧其實有幾大嘅影響咧？咁當時咧即係財經事務及服務局 局長的回覆，就是根據98年至2001年三次下調股票印花稅的經驗，就認為下調都未必能夠刺激市場交易額。如果按上個財政年度計，並以上述兩個幅度調低的話，就會令政府在那個年度收入少了123億，或者如果沒有的話，就會去到531億的收入就會減少了。 咁啊，究竟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认为如果减印花税，咪真系可以帮到去搞活个股票市场，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嘅税收咧？咁啊，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依家我哋先听个听众电话。咁啊，电话旁边有蒋小姐，蒋小姐你好。 系、hey, 你好啊。 你好。 系有咩意见啊？ 我想讲咧，就系政府即系买股票咧，讲讲说应该而家取消印花税，因为而家买股票咧。即系买乜嘢都输噶嘛？ 而家因为个市况就 系 即系有问题啦。 系啊，嗱、啊，我例如譬如咁样啦，我买咗中联重货上个礼拜买，上个月买嘅，咁你4蚊，咁我买咗15,000股，即系落翻本钱啦。咁佢就印花税就收我89蚊啊。 嗯。 咁啊，见到你譬如嗱，咁啊89蚊，咁你我基本都。即係基本嘅手續費，佢都有190蚊噶嘛。咁、你90蚊加依度89，即係90蚊加埋其他嘢，就手續費差唔多就200蚊啦。咁樣嚟回就400蚊啦。咁如果啲股票我買翻嚟，我有600蚊賺嘅，但我放咗佢，其實我賺咗佢200蚊啫。即係好重皮嘅，係咁啊，200蚊有時咪唔想放咯，咪唔想放，佢咪第二日、第三日跌落，就係咁樣咯。所以又 hold 住咗。咁我而家呢只马，嗱我打个比喻嘅，我买一只咧7220啊，二六。 哦，张先生，呢、个投资策略可以唔同我哋分享咁，但我想即系了解一下，其实如果你自己属唔属于一个好高频率嘅，即系去交易嘅咧？ 系啊，我短炒嘅。 系、哦，咁所以你就认为系即系如果减个印花税对你就会喺个成本上高，你会即系减轻咗。 咁我如果佢唔收我印花税，我嗰日放咗啦，放咗咪赚多钱嘛？我又低位有粒麻烦，我又放咗又赚多钱，赚多钱我就可以消费，可以系多啲买嘢咯。 好，咁啊，多谢晒蒋女士嘅电话先，好多谢你嘅电话。 一地啦，嗱，我就买咗。 好，系，系啦，多谢你嘅电话。咁啊。其实蒋小姐嗰个意见咧，就觉得即系如果对于佢哋系即系佢自己嘅投资策略系比较属于佢哋形容系短炒啦，咁啊即系属于可能都系好高频率嘅交易嘅话咧，咁佢认为减咗个即系印花税咧，就对佢就即系有个诱因啦。咁但系即系股票市场咧，有一啲投资者或者散户咧，就会即系希望都一个即系中长期嘅投资啦，即系帮自己都系可以有一个财富嘅增值。咁所以即系有人选择咁样，亦都有人选择另一啲政策嘅，即系策略嘅。咁所以究竟？減印花税是不是一個可以幫到去激活那個股票市場那個股票流動市場的流動性呢？咁聽眾可以呢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阿子欣，咁你聽到頭先即係聽眾啊咁樣講啦，頭先阿溫傑又即係認為交易成本其實真係如果降低呢就對佢哋即係如果係啲券商或者啲做基金啊，佢哋係比較高頻交易嘅呢，其實就係有一個即係都有一個刺激嘅作用嘅。 係，咁呢度呢都有一啲嘅股票分析嘅股票分析師呢，其實佢哋都有啲嘅類似嘅分析啦，就係話呢如果減印花税呢，其實對於一般嘅散户影響就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即係專業投資嘅，即係所謂一啲大户嚟講呢，就係可以降低嗰個投資成本啦，亦都可以刺激個股票嘅交投嘅。咁所以有一啲嘅即係行內人士呢，就話其實政府呢將印花税呢係調整嘅話呢，其實都會有一個改善市场气氛的作用的。 咁至于即系话减股票印花税啦，好似马来西亚咧，佢哋喺七月咧都将股票嗰个交易印花税咧都系降低嘅，由0.15%咧就下调到0.1%。咁佢哋个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提振股市嘅表现啦，同埋提高投资者咧入市嘅意欲嘅。咁更加香港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即系政府会成立專責小組咧，係研究即係點樣去刺激股票市場嘅流動性。咁其中一啲建議係咪話會減印花税啦？咁頭先溫傑就提啊，係咪可以減單邊，即係其中一邊可以唔收印花税咧？咁究竟點樣做會係真係幫到我哋激活個股市咧？咁不如我哋同一啲專家又傾下。咁當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點樣去激活股票市場，包括係咪減印花税啊，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電話旁邊有美國克林遜大學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嘅，咁亦都系咧广大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嘅高级研究员徐家健，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咁啊，依家我哋系倾紧即系如何去激活股票市場的流動性，即是講緊香港股票市場流動性，有一些意見就講緊是不是減個印花稅呢？如果睇返啲印花稅呢，我哋即係如果就你個研究呢，或者我睇返觀察呢，咁除咗香港交易所啦，咁其實倫敦交易所、紐約交易所、咁新加坡交易所其實都會有即係有啲會收印花稅啦，有啲唔收啦。咁其實香港而家我哋印花稅本身嗰、那個即係我哋呢、這個即係機制啦，咁其實究竟有冇個空間去減呢？ 我覺得有嘅，因為其實加咗三成都係兩年前嘅事，咁你話去翻兩年前嗰個水平，其實唔係好困難嘅咯，而家即係政府肯做呢件事就得噶啦。咁但係我都同意有部分嘅輿論亦都係話我係支持減嘅其實。咁但係減嘅話，要知道最主要嘅後果係會即係點樣令到個市場更加活躍咧？咁一來就係高頻嗰啲交易會翻返嚟啦，即係有啲係高頻交易，可能用啲程式嗰啲咧。如果你有一個比較高嘅印花税嘅話咧，佢哋係唔做，我覺得個成本太高啦。咁另外你話散户會唔會有影響咧？散户都係會有影響嘅，咁就係視乎散户係一啲長線投資買嚟收息啊嗰啲，一定係日日都炒嗰啲咯。咁你如果係即係會短炒嘅多嗰啲咧，咁嗰啲其實都係會有嘅幾大影響嘅咯。咁近年好多人走咗去轉炒美股，其中個原因都係因為美股相對兩樣嘢啦，相對佢冇呢個即係香港個提高咗嗰個印花税，同埋佢哋入場門檻，呢個另外一樣嘢都係而家輿論有討論緊嘅，就係係唔係可以即係每股每股買，就唔係一手一手咁買。一手一手買咧，尤其是如果嗰隻嘢係大嘅話咧，咁都有個入場門檻要克服嘅。咁如果你想小注試下嘅話咧，咁呢樣嘢其實政府都可以考慮咯。 徐家傑，如果從一個即係政府收入或者公共財政嘅角度嚟睇咧，咁有一啲經濟學家咧就話，其實印花税咧都唔應該作為政府一個主要嘅收入來源嘅。咁而且咧減税亦都可以搞活嗰個資產市場啦，會有一啲連鎖效應，反而就會增加翻政府嘅收入嘅。喺呢方面你又點樣睇咧？ 我同意頭嗰半個分析，就係話唔應該用印花税作為一個收入來源。咁但係，而家政府都今年，譬如我睇賣地嘅成績都唔理想啦，咁所以亦都即係佢係一個收入嘅來源嚟嘅。而家呢個稅率嘅話咧，你話如果減到，你如果減曬零嘅話，咁就會冇咗個收入啦。你話就算減翻到去兩年前一個，又或者再減多少少，我傾向覺得個收入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通常個討論其實係話冇效率嘅話咧，即係你話係其實都係喺資本市場裏面抽税。咁有啲簡單啲或者有效率啲嘅方式，而家係抽税係抽嗰個交易㗎嘛。咁其實你可以抽corporate income tax 或者點樣，公司嘅税咁樣嘅。咁呢個另外一個方法，即係如果政府真係要好有揾一啲收入來源嘅話，咁可以有其他投資相關嘅税去考慮㗎囉。咁所以我覺得做個平衡嘅話，其實我會真係支持係即係減，即係如果佢而家政府係諗住完全去到好盡嘅，好似有啲地方咁樣嘅，完全唔收嘅話，咁就要可能要諗少少，或者加其他嘅税補翻條數。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減少少嘅話，睇下即係減少少嘅話，去翻兩年前嗰個水平好，或者點樣好，其實都值得做咯。我覺得係。 咁除咗一件啊，因為頭先都提到咧，即係除咗我哋又要去諗下公共財政個角度啦，咁另外去翻個資本市場啦，咁去吸引即係投資者入市啦。咁你嘅即係分析或者你嘅意見係認為，如果真係減嗰個印花税啊？究竟係即係減而家嗰個即係去翻，就你話先0.13，我哋去翻0.1啦。定還是有一啲意見就覺得啊，我哋不如係減單，我哋就不如採取單邊收印花税啦。即係例如話啊，買家唔收咁樣，咁係咪都可以刺激到嗰個入市嘅意欲咧？或者都係幫到即係降低個交易成本？ 通常經濟嘅分析就係你買家好，賣家好，其實你收邊邊都未必好重要嘅，因為最即係長遠嚟講，佢會影響嗰個股價。有一個回報，咁所以 at the end 即係我買完嘅，最終我都會賣噶嘛。咁即係邊一刻去收咁解嘅啫。咁所以我就唔會覺得係即係是但減一邊，或者係會個即係對整體個宏觀嚟講有影響好大咯。係啊，咁反而係個總體嗰個稅率都係緊要咯。 而家咧，即系呢个财政司司长咧嘅专责小组咧，其实就即系呢个消息指咧，佢会即系有机会去调整嗰个股票印花税，咁但系我哋未知嘅。咁但系佢亦都会全面去睇咧，究竟影响紧香港成个股市个流动嘅因素啦。你自己睇咧，其实仲有啲咩因素系影响紧咧？同埋就系除咗减税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成个股票市场嘅交投咧？譬如有人建议就话即系加长交易时段，你认为？有冇好處咧？ 頭先有提過啦，除咗減印花税之外，咁都係一啲所謂嘅 market friction， 即係話譬如我話頭先提過係咪話一股一股買就唔係一手一手咁買，咁嗰亦都幫到手嘅，即係美國就係咁樣啦。點解啲人咁中意炒美股而家？就係佢覺得我買一個好大嘅公司，但我都可以買少少咁樣咯。咁呢個係相對容易執行政府嘅考慮嘅咯。咁頭先你提到話嗰個建議係是話加長個時段嘅話咧，我都唔反對咯。因為其實即係你美國個市，即係好多人轉咗去炒美股，就可能以前覺得我日頭就炒美股，有炒港股，夜晚就炒美股，但係炒下發覺原來美股好好炒喎，入場門檻好低喎，於是乎就個精神擺咗去炒美股，即係炒少咗港股。咁所以係如果24小時嘅話咧，或者長時間長啲時間嘅話咧，咁亦都可以達到嘅效果，咁我都支持㗎。咁另外仲有啲長，即係有其他嘅嘢可以考慮咧，其實都唔少嘅。其實咁所以今次希望政府成立嗰個專家小組，可以考慮多唔同嘅方向，就唔好淨係即係純粹去諗減印花税嘅呢樣嘢咯。即係譬如我自己寫文章寫過嘅，17年開始證監開始嗰個前知識監管咧，其實都對個股市。個運作由個成交量啊，到好多上市啊，一啲拼購活動咧都幾受打擊噶咯。咁嗰個前知識就其實好唔清楚，究竟乜嘢得乜嘢唔得，因為佢又唔係披露為本，以前樓或者美國嗰個做法，即係變咗加多咗好多不確定因素，令到投資者卻步。譬如 IPO， 其實而家香港少咗好多，其中一個大嘅原因就係好多入 IPO。申請咗之後，原來彈翻出嚟又唔得嘅，咁啊錢就使咗啦。咁有呢啲經驗之後，好多投資者都覺得，哇！香港上原來雖然相對咗以為個成本實際使嘅錢係平過美國，咁但係又冇乜把握嘅喎，即係原來做債以為啱嘅嘢，佢都可以有好多問題俾你，然後唔俾你上嘅喎，咁樣即係呢啲亦都係影響到個金融中心個地位咯，最終即係透過個股市個活躍程度。咁另外有一樣嘢就我係即係成日都支持嘅，就係、是、要國際化一啲咯，要國際化一啲咯。咁近期即係前嗰幾年咧，係我覺得係相對得仲多咗去一啲即係中國嘅公司啊嚟香港上嘅。咁嗰啲我絕對歡迎嘅。咁但係如果有辦法吸引到多啲全球歐洲啊，又或者近年東南亞，譬如我近年睇到香港 IPO 跌出三甲以外，邊個跑咗上嚟咧？咁有啲可能去咗原來印尼啊。又或者去咗杜拜啊嗰啲，咁其實好多都係啲亞太區嘅公司去咗嗰度上嘅咯。咁呢啲其實香港係有條件吸引翻香港嘅咯。咁所以國際化啲又係另外一個希望專家小組會考慮下嘅咯。嗯。 好咁啊，阿徐家傑，咁從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將嗰個港股咧，如果可以試下，即係一股改為一股，即係去入，唔係一手入咁樣咧，你覺得個難度，即係其實即係同成個股票市場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做到？即係你話即係比較簡單，係點樣簡單法咧？即係 我覺得其實係政策嚟嘅啫，純粹係即係政府肯即係監管機構接翻endorse呢樣嘢，監管機構肯執行。即係呢樣嘢嘅話咧，咁其實就冇乜難度嘅，即係其實係得行嘅啫，我覺得係。 好咁啊！ 又變咗好多啲税股，亦都可以透過呢樣嘢去 control 下地方咯，係啊。 好咁啊！多謝曬阿徐家健，咁啊，徐家健，我哋有機會再傾過啊。咁啊，徐家健咧係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是副教授咁啊，志恩咁头先啊，即系阿徐家健个意见就系觉得，其实如果讲紧即系去激活嗰个股票市场嘅交易嘅或者嗰个流动性咧，咁减印花税其中一个方向啦，咁减整体嘅税率系佢就比较支持嘅，咁佢认为就唔需要分咩单边定双边啦，咁反而佢话除咗减印花税咧，其他嘅措施应该都要谂下，例如话系咪啊可以改系即系个入场门槛由而家一手。 去買股票嘅，係咪可以改為一股去買呢咁樣？ 咁其實佢都亦都講到咧，即係個金融市場競爭力咧，即係除咗鬥平之外，即係鬥好嚟講，我哋具體嚟講咩為之鬥好咧？即係都係講緊嗰個投資產品嘅多元性啊，同埋係咪做到國際化咧？其實都對於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嘅競爭力係有關係嘅。 咁、我哋再同另一位嘅嘉賓傾下呢個話題。咁啊，電話旁邊有阿吳傑莊，佢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嘅。阿吳傑莊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系啊，咁因为而家讲紧即系而家政府系即系会有小组去研究点样去激活个股票市场啦。咁其实你嘅意见认为点样？即系因为即系好多嘅意见就啊，例如减印花税，甚至乎系话讲紧系即系将嗰个入场门槛由一手变为一股咁样，你自己点睇咧？ 系啊，坊间好多讨论啦。头先讲嗰两个方法咧都系可行嘅。咁我觉得印花税方面咧应该系有空间去减低嘅，尤其是咧我自己比较针对一啲机构专门做一啲对冲啊量化嗰啲公司啦，佢可能个高频交易系非常之多嘅，每天可能都出入好多次，咁嗰啲我哋系咪应该设计一个封顶嘅一个交易经费咧，俾佢哋变咗咧吸引多啲呢一啲咁嘅机构嚟到香港去做交易，令到香港嘅市场会更加活跃咯。 头先我都倾到咧，即系调整印花税同埋个公共财政之间嘅关系咧。你认为即系点样可以平衡到，即系政府财政上又真系负担得到，但系同时又可以做到激活个股市嘅一个效果咧？ 冇错，其实咧，单从就咁望落去，减印花税系咪代表政府一定会少咗收入咧？我哋应该睇长少少，因为减咗印花税或者我曾经提过封顶嘅做法咧，其实应该吸引一啲今天唔喺香港交易嘅人。嚟香港交易，咁而家咁樣個餅會做大咗咧，可能調翻轉嗰個總嘅收入未必會細咗，可能令到周邊嘅行業啊，或者整體整個行專業人士啊，或者服務呢啲公司嘅多元化咧，會更加可以提升到。咁呢樣嘢咧，我諗要睇一個比較闊啲問題，唔係淨係睇哦減呢個費用就係、是。少咗錢收入呢個咁大家要喺個經濟學上睇清楚啦。 咁啊，吳傑莊頭先你提到，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到咗，即係市面都有好多即係交易嘅程式啊。咁其實即係好似香港都有好多人，佢唔係淨係買港股噶嘛，佢會買其他即係交易市場嘅股票啦。咁其實你嘅意見係咪都係我哋其實香港都可以咁樣去做咧？ 香港係絕對可以嘅，因為其實香港依家好積極吸引好多啲，譬如家族辦公室啊咁嚟到香港。咁其實呢啲咁嘅家族辦公室都係會做好多投資嘅。咁如果能夠港股能夠可以吸引佢哋多啲去投港股，當然除咗話嗰個徵費之外咧，我哋嘅產品多元化咧都要去加強嘅。譬如我哋吸引多啲好嘅公司嚟香港做上市買賣啊，咁樣呢啲其實都係有利於整個市場去做大，咁呢个系一个立体嘅问题啦，就唔系话单一净系个征费嘅问题咯。 吴杰章，我都有留意到咧，即系行会召集人叶刘淑仪咧，佢都讲出咗而家有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中小企咧喺香港上市个成本好高咯，同埋个时间好长，咁所以最终咧即系上到市嘅中小企就好少啊。喺呢一方面咧，会唔会都有啲鼓励措施，今次可以一并系可以做到咧？ 呢、这个其实喺今年嘅年头。政府當局都話會去重新檢視呢件事嘅，即係包括可能係創業板個問題啊，因為過去呢幾年其實創業板都能夠上市嘅公司寥寥可數啦，咁變咗令到整個行業即係唔單止係集資嘅公司有呢個困難啦，同埋整個專業人士包括律師啊、會計師啊，甚至係一啲投行咧都冇工做，咁變咗我覺得咧今次借呢個機會咧，將整個創業板嘅佢嘅上市嘅一個程序啊，或者上市嗰個能夠升板嗰樣嘢咧，即係可以令到更加吸引到多啲優質嘅公司香港上市，而反而首嚴一啲就係話，如果呢間公司唔合規啦，可以將佢除牌呢樣嘢咧，去加強，令到唔使話我驚一啲哦有心人去做一個所謂嘅整個學出嚟，呢啲其實我大家唔想見到嘅。咁呢啲去嘅問題喺後邊處理，如果真係發現有問題咧，就嚴啲後邊嘅執法。咁呢個可能會好過喺前期已經全部唔俾佢上，咁呢個係本末倒置咯。 咁啊。吴杰章，咁对于话延长个交易时间咧，你点睇咧？即系咁系咪都会唔会帮到我哋激活个市场咧？咁你仲有即系30秒时间去到回应？ 我觉得绝对会，因为其实好多其他嘅产品啊，或者系啲期货交易咧，好多时都系甚至系唔会停嘅，7×24嘅外汇。咁如果香港嘅股票交易市场应该除咗话喂打风落雨嘅唔好话俾佢停咗去之外咧，个时间可以适度咁去增加，令到可以多啲嘅交易机会啦，令到啲股票嘅真正价值能够反映到啦。 好，咁啊，多谢晒阿吴杰庄。咁啊，吴杰庄咧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我哋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咁我哋咧就先听咧就一节新闻，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咧，究竟即系股票市场点样激活嘅话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马料水交汇处。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志恩。呢一节我哋系倾一倾黄大仙民政专员黄志华欢送宴嘅风波。 系 咁啊？点解要讲咧？咁睇翻个事件嘅背景啦。咁因为黄志华咧就嚟紧就会去北京就进修啦。咁前晚咧就黄大仙地区人士咧就同佢就举行咗一个即系欢送宴。咁啊欢送宴因为都有五即系如果睇报道讲咧就有成500人参与啦。咁即系如果就咁睇都系大排筵席啦。咁即系。呢件事咧，因為後屘有相片又流出啦，咁事件即係琴日即係特首啦，李家超都有係回應咧，就認為即係啊呢一個即係活動咧，即係去歡送啊黃志華咧，本意係良好嘅，但係就引起咗一啲負面嘅觀感，就應該要以此為鑑，咁啊要吸收教訓啦。咁另外亦都引發另一個層次嘅即係問題咧，就係要關注到不時好多即係司局長嘅官員咧出席同一個活動。咁喺未來咧，即係特首話啊，都係應該要有一啲新嘅安排咧，就係即係要內部協調下啦。咁我哋先講下負面觀感啊，志恩，你覺得其實如果係阿黃志華佢出席呢一個歡送晚宴咁樣咧，即係點解會有負面觀感咧？ 我諗個負面觀感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睇嘅。咁一個角度就當然係即係嗰個歡送會嗰個規模本身啦，同埋其實入邊咧嗰一啲活動咧，即係我自己睇翻啲相片咧，即係都有少少即係個人崇拜嘅感覺啦。咁但係咧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地區嘅民政專員咧一啲潛在嘅利益衝突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民政專員咧佢係負責推薦地區人士入三會嘅，咁同埋區議會改制之後咧，其實好多嘅議席都會由政府去做委任啦，或者咧就係由一啲受委任嘅人士係互選去產生嘅。咁而且咧未來咧區議會主席咧就係由民政專員去出任啦。咁所以可見咧，其實專員嗰個政治重要性咧係越來越高嘅。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從翻個 DO 嘅角度嚟睇，即係當然需要去避免一啲即係負面令人覺得佢有利益衝突嘅觀感啦。咁不過就住呢一點咧，就其實咧民政及青年局咧都有回應嘅。咁麥美娟局長咧講到啦，就係話究竟咧事件會唔會俾社會覺得咧係好似地區團體喺度巴結緊即係專員嘅觀感咧？咁麥美娟就話其實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講法，因為咧黃志華咧其實即將會離開專員嘅崗位啦。咁就形容咧，因為黃志華咧就同地區人士咧喺疫情之下共患難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個歡送規模就特別大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局方方面回應嚟嘅。 咁如果睇翻即系一啲黄大仙区嘅前区议员啦，佢哋都有个说法，就系话咧喺2000年开始咧，黄大仙区咧已经系开始有一个欢送民政专员嘅一个传统啦。咁最近嘅即系除咗阿黄志华呢一个即系欢送宴啦，就喺2013年咧，黄大仙区嘅前民政专员咧阿萧伟全咧，佢嗰个离任嗰个欢送晚宴咧，就讲紧个规模就大到100位嘅。咁所以即系如果我用地区人士嘅角度去睇啦，之前搞100位，咁今次其实黄志华嗰个规模都唔算特别好大啫，咁。 咁其實即係亦都係佢哋做開嘅咁樣，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可能係冇問題嘅。咁但係阿志恩，以你嘅角度睇，而家即係頭先講緊民政專員嗰個角色啦，咁其實即係出席係恰唔恰當嘅啫。如果你嘅角度去分析， 我諗即係如果去到即係今時，我未必係去到今時今日添，即係本身即係政府嘅公務員佢自己都有一個嘅即係利益嘅申報嘅機制，嗰、那個公務員守則入邊都寫得好嚴謹嘅。咁但係去到今日啦，我哋所講即係專員嗰個政治重要性越嚟越高嘅話咧，咁我都相信其實即係專員自己都要有一啲嘅即係可能避忌下，即係去到呢一啲場合嘅時候都要諗下係咪即係真係。有咁嘅需要去出席啦。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对于民政专员或者政府嘅官员去出席一啲地区人士嘅欢送宴或者其他嘅活动咧，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志恩，咁因为头先我提到啦，阿特首李家超都有回应事件啦。咁除咗系讲紧民政专员去出席欢送宴嘅问题咧。亦都係有關於即係究竟司局長官員如果出席同一個活動，咁應該點樣協調咧？呢一方面，咁即係如果心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1873同我哋傾下你對於呢個問題嘅一啲意見嘅。咁啊，志恩，不如我哋就先同下一啲即係地區人士傾下呢一個即係歡送宴風波嘅話題。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咧有朱立威，佢係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你好啊，朱立威。 系啊，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啊，而家我哋倾紧咧就黄大仙即系民政专员黄志华嘅欢送宴嗰个风波啦。咁其实你自己作为地区人士咧，你即系因为事件都牵涉到即系地区人士同唔系净系民政专员啦，咁可能好多即系高官啊、官员啊都会有一啲即系关系嘅活动啦。咁你觉得如果先睇黄大仙欢送宴呢一个风波，你自己点睇咧？你觉得其实咁样去欢送？即系民政專員，即系係咪一個恰當咧？ 我自己咁睇嘅，其實咧做地區工作咧，好多時候都係要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合作嘅。當然唔係淨係民政專員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合作過程裏面咧，一定係會熟絡嘅。咁特別係如果合作無間，大家有默契嗰啲咧，咁你話如果係有調職咁去做一個叫做歡送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平常嘅事嚟嘅。不過就今次黃大仙即係呢件事咧，我自己睇就覺得可能係個規模令到公眾咧係可能就覺得係有問題，咁所以就這個亦都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係真係大家即係我哋做地區人士又好，做政府官員又好，我認為係應該要即係要多啲有政治嘅觸覺，去即係一件好事，如果係做咗出嚟。俾其他人誤會或者係俾人感受唔好嘅話咧，我覺得都係我哋都係需要避免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之後專員嘅負責同埋一啲地區教授都出嚟講翻一啲正常，即係回應翻，我都覺得大家都明白係吸收咗經驗喺度嘅。 另外咧就其实咧就住黄志华呢件事咧，咁我哋都头先倾开咧，即系政协副主席咧梁振英都有发文去批评咧个事件啦，咁都有讲到咧，就话其实建制嘅社团咧有一啲浮夸浪费嘅风气就好严重，咁我都想问一下啦，因为你作为一个地区人士咧，其实譬如你哋去搞呢啲欢送会嘅时候咧，嗰、那个规模上面或者用嘅资源上面咧，其实呢几年嚟会唔会都有即系尽量简短啊，精简啲就唔好用咁多即系资源去做呢啲嘢。 咁我就理解就系、其实一般嚟讲咧，如果系欢送宴咧，都系简单，可能食个饭就咁简单。其实冇比较少，其实系有啲咩所谓表演啊，又或者系会有啲即系所谓用钱嘅嘢嘅。你话成个欢送宴，我谂最多都系食嘅啫。咁但系食嘅。其實都是用者自付的，係啦，咁即係我出席歡送宴，咁一圍幾多錢，每人幾多錢，其實主要都是咁樣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就真係唔係一啲即係好奢華，可能大家覺得啊係好貴用咗好多錢嘅嘢，其實就係普通食飯咁樣嘅，即係我理解我平時參加嗰啲都係一啲普通食飯嘅，唔係一啲即係好奢華嘅歡送宴咁樣咯，係啦。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你对于即系官员出席地区嘅一啲欢送宴啊，或者其他嘅活动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朱立威，头先你又讲到你之前都有出席一啲即系地区嘅活动啦，牵涉到可能都会有一啲官员嘅出席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即系最近你出席嘅一个嘅活動咧，其實個規模係點樣？即係因為頭先你講到都係，即係應該係相對，就算我哋歡送一啲即係官員你哋合作開嘅，咁其實都係簡單食個飯咁，即係其實真係好我哋叫做好 casual 嘅，即係好簡即係便飯咁樣啦，即係唔會搞到好大規模。咁你最近出席嗰啲場合又係點樣嘅咧？ 你係講出席活動定係出席？ 即係你哋而家係啦，即係你哋即係好似如果你哋講你哋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咧，如果你哋真係會去即係真係宴請一啲官員啦，咁其實你哋個規模如果一般，你哋會點做？即係如果係比較正常化嘅做法， 其實如果係活動嘅，就如果活動上面係有飲宴嘅，一般嚟講我哋都係按翻嗰個需要去宴請嘅。咁就如果係一個整個香港島，譬如慶祝。一啲慶祝活動嘅，咁就按翻以前嘅規模去請一啲合適嘅官員，就冇特別話係全部都要請咁樣嘅。同埋我自己即係長期喺即係地區服務喺南區嗰邊咧，我哋其實都係一般嚟講都係一啲國慶啊，一啲回歸啊，即、就、係、是、一啲地區嘅晚宴去會要邀請啲官員去出席。咁但係出席親嘅都係平時大家都係合作開嘅。咁其實講係出席活動，大家睇落去可能係即係食飯，實際上喺活動上面大部分都係就住個活動大家可以見到咧，就一齊去交流一啲地區工作嘅，係啦，呢個我哋平時都係咁嘅，所以我又唔係特別見得到我哋呢邊咧係會有啲好浮誇、好盛大嘅一啲即係晚宴咁樣搞咯，係啦， 嗯。就住我哋頭先咧，即係都提到咧，其實特首有講到咧，就話即係盡量避免咧，譬如太多官員係出席同一個場合啦。咁但係我知道從主辦方嘅角度嚟睇，就係可能我請咗官員 A， 又唔請阿 B 咧，其實就唔好合適啦。咁當然官員佢自己角度可以揀係唔係去出席咧，佢哋自己可以做協調啦。咁你認為即係主辦方即係你哋咧，譬如將來真係仲有活動嘅時候，係咪都照樣都其實會廣發個邀請？咁但係最後可能政府自己做協調會比較理想。 我都覺得係中間係咁睇，譬如一個活動一定會有主禮噶嘛。咁主禮我哋一般都係請一啲同我哋即係活動有關或者同我哋工作有關嘅，即係可能司局長嘅官員一齊嚟。咁至於個活動如果再有其他啲普通嘉賓咧，其實禮貌上我哋都會即係叫做有個 list 去請嘅。咁但係其實就唔係話一定係一定要大家都要嚟咁樣，呢個係中國人係要講禮貌嘅。同埋咧，特首回應咧，我都自己都好支持，因為其實如果特首喺政府裏面佢都有個協調嘅話咧，咁我哋可能對口就更加簡單，係啦，即係我哋可能就佢有機制，我哋去請，咁佢有個協調，話翻俾我知邊啲人嚟，咁就避免咗我哋其實有時候有啲活動嘅性質係唔係同一個範疇，係幾個範疇嘅，咁可能政府協調咗啲官員嚟，我覺得係對我哋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學特首所講啦，其實係有個協調係一定係好好多嘅，我覺得係。 嗯， 對我哋冇影響嘅，對我哋冇影響嘅，我覺得係。 系咁啊，朱立威，我哋讲翻即系黄大仙民政专员啊，黄志华，其实就上星期四晚就出席地区人士为佢举办嗰、那个即系欢送晚宴啦。咁如果即系、如果以你哋即系南区咁睇咧，咁嚟紧其实头先阿林志恩都有提到啦。咁因为民政专员而家嗰个角色都好紧要噶嘛，嚟紧喺地区行政。咁如果你哋嚟紧即系会同民政专员如果建立关系，或者系会宴请佢嘅时间，其实你哋而家会唔会即系会有多啲嘅考量咧？或者嚟紧你哋会点样做咧？ 不過其實一直咧，對於即係同民政專員嗰個溝通或者宴請咧，我哋都係即係工作模式嘅。比較少咧，就係即係專登話大家出嚟食飯係為咗交流感情嘅。其實我自己就真係好少嘅。咁就所以變咗未來我哋會繼續係按住工作需要去做呢件事。當然啦，今次呢件事咧，亦都即係對我哋喺我個第一次講之下咧。對自己嘅政治要求要更加站位更加高，咁我所以我都好同意，就未來我哋都會再審視一下，究竟有冇一可能就無謂或者唔需要嘅，咁就要避免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啟示俾大家去做得更加好嘅。但係我印象中，譬如喺南區咁樣，通常我哋都真係冇乜私交，即係私底下出去食飯，全部都係一啲即係公務活動啊，或者有需要 嘅正式交流嚟嘅，系啦。 嗯， 我記得民政專員喺我哋南區過去幾任，即係離任，我哋都係好少規模，甚至乎冇歡送宴嘅。咁所以呢個我諗就可能各處鄉村各處嚟啦。咁但係我自己睇，其實我認為歡送呢個係一個禮節嚟嘅。咁但係咧，又唔應該去喺而家咁樣引起一啲公眾嘅反感，咁就得不償失啦。 頭先都提到咧，即係特首講嘅話，今次事件其實都會帶俾社會一個負面嘅觀感啦。咁你頭先都提到咧，其實即係往後可能公務員嗰個政治觸覺都要強少少啦。咁但係除咗呢樣之外咧，有冇咩其他方法你覺得係都可以去即係改善翻公眾對於譬如呢類型嘅聚會嘅一啲觀感咧？ 我覺得長遠嚟講咧，即係我諗大家要睇清楚，就喺新嘅地區治理模式之下咧，我諗係全部嘅市民都希望個政府係可以運作得好啲。我哋作為愛國者，作為地區人士，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上面要做得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活動上面，我頭先講咗啦，喺邀請嗰度，喺個活動嘅表達上面，我哋係需要更加謹慎嘅。但我諗更加實在嘅就係咧，我哋係需要做啲成績出嚟，切實咁樣去排解一啲民生優惠優難。切實咁樣去將香港一啲民生嘢去做得更好，我覺得呢樣嘢市民係感受得到嘅。譬如好似關愛隊咁喺南區做咗一段時間，我自己感受到係真係好正面嘅。咁所以就我諗係要透過真係做實事，透過政府、透過地區人團體一齊去做，咁我相信市民係感受得到嘅，係啦。咁自然會就會對我哋有信心啦。 咁多謝曬即係朱立威，咁我哋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呢個話題嚇。咁朱立威係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咁聽眾咧都會有意見嘅，究竟即係如果想發表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咁我哋先聽一位聽眾嘅電話，有聽眾啊，黃先生，黃生你好， 係你好， 有咩意見呢？ 我覺得咧呢件事咧，對於而家個現屆政府嚟講咧，我哋應該有一個較為新啲嘅思維。如果你仲係用翻六七年前成日都用一個對抗性針對呢啲社會官員咧，或者覺得佢哋呢啲行為咧係好有問題咧，我覺得呢個睇法咧應該我哋要換一換嘅睇法。因為李家超特首上任以嚟咧，我哋樣樣都要唔好用翻以前個思維。嗱，好似以呢件事為例咧，咁一個係一個歡送會，其實咧對政府官員咧係一個好大嘅轉機嚟嘅。你做得好，有人我哋嗰啲市民係歡送你，咁我喺呢件事咧，我絕對唔覺得咧係一件咩大件事。 但個規模咧，個規模會唔會即係俾人個觀感係即係浮誇？即係如果係比較個人化去歡送， 絕對唔會啦。嗱，我話俾你聽，如果呢、這個規模嚟講係成個各界嘅各界每人嗱，你知唔知道我哋讀黃大仙區嚇、我唔係黃大仙區㗎，即係我話黃大仙區有幾多個社團啊？如果個曾經接觸佢嘅官員覺得佢做得好，用一件事費爭相出席，咁呢個就係表現到係有幾多人擁護佢呢個政府官員做嘅功德，佢嘅德政。嗱，人咧，市民咧就而家同其實香港社會咧，我哋嘅市民咧唔係唔識諗嘢噶，佢哋覺得你做得好咧，佢係會讚你嘅，會甚至乎會好似會好樂意參加呢啲咁嘅出席。咁你人多自然會啦，係咪？咁如果你冇理由話用個規模去規範佢個，究竟佢辦事成個社區佢做得好有幾好？你睇到㗎，每人買張飛，而家係每人買張飛，或者某個社團包一圍，俾佢哋嗰啲接觸過嘅人覺得佢好。 好，收到啊，黃生，因為時間關係，我哋要去新聞咁，所以有機會傾過下咁啊。即係多謝黃生嘅電話，咁啊，子欣，咁啊，似乎即係聽眾有呢個意見，咁但係即係議員都希望可以謹慎啲嘅嚇。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李志堅、林志欣。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咧係傾緊咧黃大仙民政專員黃志華歡送晚宴嘅風波啦。咁啊，阿志恩頭先咧即係 即係朱立威都有提到啦，其實事件都令到呢啲地區團體都有一個即係啟示，就係咦咁其實需要多啲嘅政治智慧啦，因為而家即係民政專員本身頭先你都提到佢哋嘅角色都好重要啦。咁而朱立威佢哋講咧，佢哋南區個經驗就係其實佢哋就算係寬送一啲民政專員，其實佢哋個規模都係真係好簡單嘅一啲即係食餐飯，但係佢哋就比較少去做嘅，即係比較大型嘅咁嘅活動啊，同埋都係多數係有活動，都係一啲同工作需要咧，都係一啲希望去做好地區工作嘅一啲即係活動啦。咁即係你又點睇咧？ 係咁，其實頭先佢提嗰幾個角度，我都覺得係即係。都是非常之好的，因为他讲到呢，即是除了即是官员啊或者公务员是要有政治触角之外呢，其实个主办方去怎样用一些合适的活动去表达对于一些公务员的谢意呢，其实这个都是他们都需要注意的一点来的。咁另外啦，即是头先亦都有一些意见啦，就话啊其实呢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即是用这一些类型的方法去宽松一个民政专员，因为我知道有些地区呢，其实譬如黄大仙呢，他们过去即是看一些报道啊都话咧，都系有一个宽送嘅传统嘅，即系去表示其实嗰个官员做得好啊，或者系即系拥护佢啦。咁但系咧喺呢一点上面咧，其实即系政协副主席啊，梁振英咧，佢都提出咗一个讲法，就系话其实本身咧公务员系一个公仆嘅角色嚟嘅，咁尽力将工作做好咧系应该嘅，其实亦都冇必要咧成为几百人宴请嘅主角啦。咁何况咧就系其实香港纳税人咧系冇喺薪酬同埋福利上面咧系代薄过公务人员，咁所以呢度亦都牵涉到啦。就算就是说公务员的表现是好啊，但是有没有需要即是再额外透过一些宽送的方法或者宴请的方法呢，是去表扬他们的工作是做得好呢，这个都是一个挺值得讨论的地方来的。 是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对于地区人士怎样去宴请官员有意见，欢迎打来1872311,1872311,你又赞不赞成，即是或者对于官员出席这些宴会的场合，甚至乎一些开幕礼的场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是恰当呢，有政治智慧呢，都欢迎打来1872311,1872311同你倾下的。刚才志恩你提到话究竟有些地区可能他有个传统是会是比较大牌筵席去宽送一些同我们有即合作过的一些官员啦。咁不如我们都同一些即议员或者他做过地区工作的即系嘉宾倾下咁啊！电话旁边有谢伟俊立法会议员，谢伟俊你好， 系大家好，你好， 系啊！我哋而家倾紧即系阿黄志华嗰个欢送宴嘅风波啦。咁其实即系就你自己咧，即系以往咧，即系可能都有机会做一啲地区工作啦。咁其实你有冇即系出席过呢一啲咁样嘅欢送嘅宴会？其实个规模又系点样？即系个情况？ 欢送就冇，不过咧就欢送只系其中一种啫，因为事实上。而家大家都關注呢件事啦，咁社區上嘅宴會大大小小其實好多嘅，咁當然有一啲係可能特別係選舉期間啦、前啦嚇，即係可能會大家有個比較希望可以有圍路又好、團結又好、彰顯士氣勢力又好，比較多能呢種活動。咁今次我先講咧就多多少少今次可能除了歡送之外咧，背後會唔會隱藏住少少係地區動員嘅一種一個做法或者一種情況咧？咁啲可能性都有，可能亦都唔係淨係 DO 本身，有可能都係作為一個平台咧做咗呢一樣嘢。咁但係當然感官上咧，作為一個D2 嘅地區主任咧，咁樣做法咧就即而且確即係引起譁然，係可以想象嘅。特別當亦都唔係淨係話飲宴嗰晚嘅費用啦，那個場面啦，而係話嗰啲咁嘅場刊啊，或者好多其他使費啊，咁加加埋埋，其實你大家覺得係真係似乎係有啲不恰當，這個可以理解。但係其實社區上我諗係特別喺建制陣營咧，其實不嬲都有一啲比較着重喺團結方面咧。由於我哋比較多係或者年紀大啲嘅，或者社會參與性強啲嘅。支持者啦，所以不嬲喺飲宴方面都相對嚟講，比一啲非建制嘅政黨咧係多嘅。咁佢哋相反喺網上嘅活動可能比較多。咁呢個係呢個現實嚟。但係今時今日香港社會已經經過咗一個修例啦，經過咗風波之後咧，咁大家都似乎應該回歸現實啲咧。其實係咪特別當我諗連國內咧都比較興係一啲比較簡朴啲嘅實幹啲嘅文化嘅同時咧？香港呢一邊反為倒轉咧，有個唔同嘅做法咧，咁我相信呢樣嘢，我哋係應該係好深入去檢討下嘅。 謝偉俊，我聽到咧，即係有啲嘅講法咧，就話其實黃大仙咧嗰區都有個傳統係會寬送啲 DO， 你有冇聽聞過有呢一個嘅即係傳統喺嗰度？ 我印象中我就冇參與過，因為我都睇九龍東包括黃大仙區咧服務咗咁多年咧，理論上我應該都或者應該有印象，但係真係記憶上就冇話寬送 DO 有咁大規模。可能會唔會係我真係講起我都真係唔記得，但係反正嚟講，我覺得即使以往曾經試過都好咧，而家今時今日都係更加需要比較。落实嗰、那个脚踏实地啲去检讨下件事啦。 嗯，咁啊，谢伟俊，因为即系今次个风波啊，即系特首啊李家超都有即系发言，即系有呢个发，即系讲紧话啊，大家要以此为鉴啦。咁应该都系要即系睇下嚟紧，即系如果系司局长官员都会有时被邀请到到唔同嘅场合啦，或者活动啦。咁呢方面嘅协调，其实你自己作为立法会议员咧，你点样去？睇咧，即系嚟紧究竟啊？包括特首或者司局长佢哋去出席地区人士嘅场嘅宴会啊，或者一啲如康莫礼啊，好多活动好场合咧，佢哋应该点样做先至协调嘅系，即系既可以同地区人士建立关系，但系同时亦都即系会系恰当地去，即系唔会俾人个感觉，你好似好冇政治智慧，甚至乎系话你系咪嘥咗啲时间啊？你个岗位应该要去即系去研究政策，或者要去执，即系要去行政啊，而唔系去即系出席一啲宴会咁样。咁你又点样睇咧？ 兩方面咧，一個咧就我都曾經多次同現任或者係以前嘅特首都提過咧，我覺得呢種出官員出席宴會嘅嗰、那個情況嗰、那個態勢咧，都係需要檢討一下，因為事實上好多啲政黨啊、政團啊、社區組織咧，都以即係特首啊、司長啊、局長出席咧，越虛冚咧就越覺得巴閉咁，又俾面排罪咁。呢樣嘢其實一個人嘅時間好有限，特別官員咧，其實好多時間咧。你寧願佢放工之後咧，多啲收進修啊，睇下書啊，甚或真係種下花、養下草，似我哋港英年代嗰時啲高官係咧，都起碼有機會喘息下咧，有啲思維上可以有一個突破。但係如果你話晚晚要走幾場嘅咁根本就係、是、我知明白到即係華人社會咧應酬呢個係接受免，但係係可以比較有系統地協調你去做，就唔需要咧係鬥多。鬥大陣仗，咁呢個第一件事啦。第二次個規模咧，我留意到啊，梁振英先生都有另外個講法，就係、是、關於嗰啲宴會嘅形式啦，例如話甚至連嗰啲背景板啊，例如話嗰啲長刊啊，例如話嗰啲儀式嘅長短啊，例如話好多各方面嘅排場嘢咧，其實我都非常之贊成，因為特別係好浪費嗰啲，即係好多廚餘做咗出嚟咧，啲人走曬冇人食嗰啲咁。樣嘢咧，我哋係時候咧，特別當市民咧，其實都面對住好大嘅經濟上嘅威脅咧，我哋股市都喺18,000+徘徊喺邊緣啦。咁嘅情況之下咧，面對咁多危機咧，官員方面更加需要係小心。而我自己，我哋譬如法律界咧，譬如法官出曬名咧，就係、是、要避嫌嘅。因為唔想有任何太多接觸。當然做官員可能咧呢方面就避免唔到一定要出席咁嗰啲場合，但係咧都總係限於一啲嘅即係公職身份有關嘅，例如話啲嘅大嘅組織啊、專業機構咁，我都可以理解。但你話如果係啲私人嘅，譬如紅白議事嗰啲咧，有啲金主啊，有啲嘅有勢力人士咧，經常以呢種作為一種虛榮嘅表現，就邊個特首嚟我嫁女啊、婚宴啊咁呢啲。做得一個就唔即係進得歌情失數以情況之下咧，往往咧就啲官員即係疲於奔命，咁呢又係需要改善一下，即係免得過嘅話，啲私人嘅嫁娶就無謂去咁多紅白議事嗰啲，免得過又唔去咁多。咁呢、這個除非有私人嘅交情咧，否則嘅話純粹為咗一個面子咧，我有時你就應該避免。咁整體嚟講，如果大家明白到留翻多啲時間俾官員，真係為市民服務多啲去。空間去進修咧，咁就唔好怪責佢哋唔俾面啊，唔好怪責佢哋選舉嗰陣時攞票就嚟啊，選完之後又唔嚟，即係有時我明白到啲官員有呢種，包括議員都係啦，有呢種咁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好辛苦嘅，有時跑咁多場，我哋都試過咧，但係有時為咗啲多謝啲票咧，有時唔去唔得。但如果能夠整體社會上明白到呢一個問題嘅話咧，大家都可以節儉啲，無論金錢方面、時間方面、人情方面都係一個好事嚟。 嗯，謝偉俊，嗱，頭先我都傾到咧，就係其實而家民政專員嗰個政治重要性越嚟越高啦。咁佢會推薦地區人士入三會啦，亦都會係將來區議會嘅主席。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 D.O. 佢本身嘅角色就係要去聯繫嗰個社區。咁佢喺出席呢啲宴會嘅時候咧，即係需要點樣去避嫌，或者點樣去提高個政治觸覺咧？ 我好難一概而論咧，但係總嘅嚟講，唔好有個感覺就係話太多擦鞋文化或者太多。 由於希望有機會被委任啦，甚至攞啲咩太平紳士、荷蘭水蓋咧，於是又要再巴結一啲嘅地區人士咁。因為成件事，我哋希望係落實個新嘅選舉制度、新嘅區議會咧，就唔係話因為將個權咧係俾一個生殺權啊，或者係委任權咧擺咗落去地區咧，於是就多啲巴結行為。相反咧，只係希望可以更加多做實事。咁我覺得趁我哋而家希望有新嘅改革嘅同時咧。我相信中央政府甚至香港政府都非常关注咧，真正刁系咪真系呢个改革咧？系会唔会系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咧？咁今次呢个事件系一个好好嘅警钟，等大家知道下，喂，我哋有呢个可能性，有已经有嘅趋势咧，更加要尽早系消灭于苗头嗰、那个苗头之即系尽早期去消灭咗佢先。 好，咁啊，多谢晒阿谢伟俊嘅电话，咁啊，多谢晒谢伟俊，我哋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谢伟俊系立法会议员，咁啊，志恩，咁啊，谢伟俊个即系观点咧，我听落咧，其实即系都系即系事件都系令到即系大家会即系一个即系警惕啦。咁其实即系作为政府嘅官员啦，或者公务员啦，佢哋出席一啲地区人士嘅场合，其实真系需要有一啲政治嘅智慧，即系避免啊，可能俾人个观感系咪有人擦你鞋啊？嚟紧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利益输送啊？即系都应该要避免，因为嚟紧要完善个地区嘅一个管治咧。都是希望即系公务员都系要即系摆翻啲时间啦，去翻即系公务上高啦。好啦，咁啊，听众如果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731同你倾下嘅。咁啊，有听众打电话嚟啊，我哋听下阿梁生嘅电话。梁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 其实咧，我就发觉我都经常都有接触一啲接过公务员嘅。咁我觉得如果佢哋真系做得好嘅话，适当嘅赞美系应该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就啲官员去出席用私人嘅时间去嚟到出席啲宴会，我又唔觉得太大问题、哦。除非你话呢个官员去利用呢啲机会系炫耀咗佢自己嘅地位，咁啊当然唔好啦。况且而家呢一个官，呢个系政务专员系嘛，系已经系离咗职嘅。咁其實佢日後翻唔翻到政府叫做係大家都唔知道，我都冇，我都唔好話上崗上線話要擦佢鞋咯，係嘛？而且我覺得有啲政府部門係做到離曬譜嘅，例如運輸署起啲交通燈，16年都先起到交通燈，咁運輸署長有冇俾人責成咧？ 好，咁啊，多谢晒梁生电话，咁啊，多谢晒电话，系收到啦。咁啊，梁生认为如果系即系啲公务员佢用自己私人时间去出席一啲地区人士嘅活动咧，咁都系可以嘅。咁啊，呢个就系听众嘅意见啦。咁啊，其他听众如果有意见，就欢迎打嚟1873同我哋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鼓作气。 大批市民在海旁守候，等候黄鸭。 有食客认为多啲优惠会更好，但亦都有人话有冇折扣都冇所谓。 香港电台新闻部紧贴市民生活。 排头位的市民话，凌晨已经在场外等候。 琴晚收工之后，特登由广州 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特区政府禁止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本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他们知道食物可能当中他们都有一些互相的运输啊，或者其他的加工啊，所以我们将他们沿海以及邻近那些我们都是纳入禁止范围的，保证香港进口的食物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啊转个话题啦，子欣，咁啊倾下一啲即系基层学童啊，或者特别系一啲清贫家庭嘅学童啦，佢哋喺暑期。究竟即係有冇得參加興趣班呢？咁因為呢個話題點解我哋會講呢？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咧，佢哋喺7月同8月做咗一個網上嘅問卷調查，咁啊訪問咗225個6至18歲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嘅基層兒童同埋家長，咁啊個調查又發現啦，60%人咧因為經濟因素咧就喺暑假就冇安排到暑期活動，咁即係呢啲細蚊仔就冇暑期活動啦，咁即係。 多數就留喺屋企啦，咁有啲就冇咩安排嘅話咧，咁就另一啲就會可能係有啲家長咧，啊，不如安排個細蚊仔去內地探親啦，或者係即係放緊假啊嘛，咁即係事件就會有引起一啲即係我哋嘅關注就係，咦，咁究竟呢一啲即係清貧家庭嘅即係基層嘅兒童啊，咁其實究竟佢嗰、那個？即係要去上暑期班，究竟即係經濟問題點樣可以解決呢？例如話，究竟有冇啲中心佢係有一啲即係費用嘅減免呢？因為睇返資料咧，有一啲青少年服務中心咧，佢提供一啲暑期班咧，例如啲興趣活動班啊。咁講緊個收費咧，即係由即係我哋講緊即係$100一堂咁計啊。咁如果上四五堂咧，可能佢嗰個即係費用可能由幾百蚊，去到可能有啲即係音樂班咧，要即係1,000-2,000元啊，或者跳舞班啊，咁即係未必咧，即係呢一啲基層嘅家庭就負擔得起啦，咁所以佢哋就唔去參加啦。咁有啲就算有免費嘅名額嘅，咁但係有時好快報滿咧，名額唔多，咁所以佢哋報得幾次報唔到就唔報啦，咁所以又冇安排啲即係暑期活動俾啲細蚊仔。 是啊，其实如果在分析上面来讲呢，就是刚才子坚提到有60%基层儿童在暑期是没有安排任何暑期活动，入面其实有成90%多的受访者呢，就说个原因是因为即是屋企真的那个开支上面有困难或者非常困难。咁所以呢度都反映了一点呢，就是说啲香港嘅貧窮家庭咧，佢哋嘅小朋友唔係話佢唔想參加暑期活動，而係明顯因為一啲經濟因素而無奈要放棄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其實即係兒童咧喺暑假期間咧，如果佢哋好長時間喺屋企咧，冇任何嘅活動嘅話，其實都會對於佢哋嗰個社交啊，或者一啲情緒、身心發展都會有一啲影響嘅。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啦，即係就算係貧窮嘅家庭都好，起碼佢哋要去選擇。有活動的時候都有咁樣嘅條件，咁所以就即係帶出咗咧，即係呢個研究嘅重要性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對於即係基層學童喺暑期冇暑期活動啊嘅議題有興趣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你傾下嘅。咁啊，只不過我哋同社區組織協會嘅朋友傾下。咁啊，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啊，施麗珊，施麗珊你好。 系系， 两 位好。 系啊，咁做过调查，我哋头先就交代咗个背景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哋想知，其实嗰啲家长其实究竟系佢哋嗰个区真系冇一啲免费名额啊，定系有咩其他问题，即系安排唔到细蚊仔去报一啲暑期班呢？ 如果有一啲嘅志愿团体就各有唔同嘅政策嘅，有啲有啲就冇嘅。咁就如果系通常即系收得平啊，少钱嗰啲咧，即系或者系免费嗰啲，就通常就即系好快就会爆噶啦。咁康文署其實叫做都幾有平嘅，佢哋都有去抽嘅有啲，咁就佢哋就反映即係有啲就先到先得好快啦，即係幾廿個名額爆啦。咁第二就係有啲就係抽就好難抽得中咯。咁佢哋抽，我哋問過抽中嘅都係得一成到咯。 嗯， 好多人都係抽唔中嘅經驗多咯。 嗯。施麗珊，我見到個數字上面咧，其實都有60%嘅受訪學童咧話佢哋根本冇嘗試去報過暑期活動。其實呢個會唔會反映係譬如基層家長佢哋唔係好識為小朋友做安排，或者根本係冇足夠嘅相關資訊咧？ 我哋問翻佢哋咧，佢哋就話應該可能係今年冇，即係冇啦。但係佢哋話以往其實試過咧，但係就即係發覺好難報啊，今日放棄啦，即係發覺即係搞唔掂。同埋有啲就基本上都要錢嘅。咁可能會衡量翻究竟又要俾錢啊嗰樣嘢，咁所以亦都有啲就會咯。咁當然亦都有啲係真係佢唔係好識去揾啲青少年中心啦，或者係揾啲康文署啊嗰啲都有嘅。咁但係多啲係佢係之前試過都發覺好難，同埋都知道啲貴啊。咁所以佢哋有啲就報啦，同埋有啲比如報咗一次，咁如果佢再升上去，或者係上年做完，今年想再咩咧，咁啲費用又貴咗，咁佢又會即係冇再去報咯。 咁阿施麗珊，由於我哋就嚟到新聞時間咧，我哋想同你喺新聞之後咧翻嚟再傾一傾呢個話題嘅。 好啊， 咁你先休息一阵。咁啊，子欣，咁其实咧，我哋睇到有啲社工朋友就话咧，其实即系有啲区可能佢哋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咧，有一啲可能暑期班个位咧就冇人报嘅，有啲可能报满晒。咁究竟头先你都提到啦，会唔会有啲家长佢嘅资讯唔系咁多，所以令到佢哋未必识报咧咁样？ 同埋咧，另外一个发现咧，就话其实有一啲嘅家长会带子女翻内地去报兴趣班，呢个都可以问一下。其实如果香港唔够名额，内地系咪一个解决方法？ 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咧，會再傾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发表报告，截至2022年底，香港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大约653,000多人，女性有4,062,000多人，男性有3,409,000多人，较2021年底分别增加1%和0.9%。女性和男性的初结婚率分别是7.5和8.9，都比2021年的相应比率为高。报告指出，女性和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从2021年的87.9岁和83.2岁下降至2022年的87.2岁和81.3岁。位于观塘骆驼七大厦第三座的光荣米线被地政总署指违契，要在限期内停止违契用途。现场所见米线店已经没有营业，同一大厦就有其他食肆继续营业，有食客堂食。食环署人员下午突击巡查大厦至少几间食肆，要求店员出示文件并记录店铺资料。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相关工厦地契只容许作工业和仓库用途，又说有其他涉嫌违契的单位亦有收到地政总署通知。香港大學發聲明表示，就近日網絡上有關港大學生護理學會舉辦的迎新營事件已經啟動調查程序。港大重申非常重視品德和素養，絕不容忍任何違反校園文明的行為。有自稱港大護理系新生在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在參加學校迎新營期間有人吸食大麻，又曾經被高年級男學生非禮。主辦迎新營的港大護理學會在社交媒體回應說，正檢視有關迎新營安排的網上言論，呼籲提供任何有關迎新營的投訴和證據，強調必定秉公處理。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无可厚非，美方无权干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托马斯在菲律宾表示，南海的挑衅行径必须受到别国挑战和遏制。汪文斌在回应有关言论时又表示，当对美军有关人员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炫耀武力的言论感到不解，指出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炫耀武力才是真正咄咄逼人的行为，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停止一切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言行和举动，不要做南海和平稳定的搅局者、破坏者。附近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岭隧道出口同埋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景。而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而家去到管道出口。而狮隧去沙田方向 方向仍然实施紧间封。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会，同埋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咁晚间嘅工程方面啦，就系粉岭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一点钟至到六点钟，去上水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嘅快线，同埋近住和合石最右嘅两边行车线啦，都需要临时封闭噶。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健康唔好估估下。 小肠本身有癌症，基本上唔系一个好普遍嘅现象嚟嘅。 听声呢一点，健康多一点。 有阵时转移，好多时小肠都会有嘅，因为我哋叫做会有腹膜扩散嗰啲癌症咧，会比较容易咧就依附咗落去个小肠嗰度，就会引发有小肠嘅转移。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睇明枪暗战，利欲分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欢迎自由风，自由风。咁啊，社區組織協會嘅調查就發現咧，六成嘅基層學童咧就冇暑期活動嘅。咁因為個即係部分嘅受訪嘅家長同埋兒童咧就話嗰個經濟問題啦、收費問題啦。咁就算係有一啲即係唔使錢免費嘅興趣班咧，咁因為都係名額有限咧，佢哋就報唔到啦，抽唔中啦。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即係呢一個話題咧，都牽涉到咧兒童個權利嘅問題嘅，咁所以有興趣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志恩心頭先我哋新聞前咧同緊施麗珊傾嘅，咁我繼續同阿施麗珊傾嘅。咁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你好，係咁我繼續傾下咧。頭先即係我哋講到咧，咁其實你就話即係有一啲就算係康文署免費嘅暑期班啦，咁但係名額有限，咁又要抽啦。咁好多時即係有一啲即係受訪嘅家長啊，佢話未必抽到啦。咁跟住你話佢哋報，咁如果佢都報唔到啦，即係舊年又報唔到，咁今年可能都唔報啦。咁但係其實我見你哋個調查之後咧，都有做一啲其他嘅即係調查，就話其實係即係有啲中心咧，即係青年中心或者兒童中心咧，佢哋就算係有啲暑期班。佢哋嘅收費咧，佢哋冇一個即係費用減免嘅機制。其實點解要有一個費用減免嘅機制，或者其實點解佢哋唔設有費用減免機制，俾一啲清貧家庭嘅即係學童去 報 名？有些中心是有的，有些是沒有的。咁我估可能政府就沒有一個統一政策，同埋我唔知道政府究竟有沒有一個係資助嘅時候有冇俾嘅暑期活動啊？我估有啲中心其實有啲活動可能佢係自己去辦嘅，咁係一個自負盈虧嘅形式嘅，咁佢就會好難有一個減免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如果係社署喺批呢啲嘅服務嘅時候，可能佢有一個扶貧嘅角度，咁佢會有一啲名額係指定，如果係基層需要嘅時候，佢可以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減免制度咁成立咗，咁就咪以後如果佢哋需要去申請嘅時候，咪可以有個幫到佢哋咯。我哋覺得係嚇。 我睇到咧，即係2020年咧，即係香港嗰個貧窮情況報告咧，其實而家貧窮兒童個人口有成270,000人咁多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即係嗰一啲嘅暑期活動個名額又真係好有限嘅。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即係滿足到貧窮兒童嘅需求咧？因為嗰個需求量都幾大。 係，我哋覺得其實如果係喺嗰個即係學校入面呢，其實佢有啲資助係做活動啊，咩全方位啊，或者一啲活動㗎。咁嗰度其實一年都有幾百蚊嘅。咁我哋覺得係可以嗰度提升到去幾千蚊啦，同埋學校其實可以暑假開放俾一啲自然團體去搞活動啦。咁可能即係呢方面會比較同埋同啲自然團體一起各自喺啲中心度啊都搞多啲活動呢，咁就即係會多啲嘅即係基層嘅兒童可以受惠囉。 咁啊，施麗生，頭先我睇到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哋同啲社工朋友都傾過啦。咁其實唔係個個區嘅一啲免費嘅暑期班或者興趣班嘅名額都係滿曬額嘅。咁 有因為嗰個唔同嘅情況，但係有啲又好遠喎、哦，即係你唔會即係跨曬區好遠咁樣搭曬車，有啲真係遠到不得了。嗰啲咧，即係可能一兩個幾鐘頭先至會去得到，去到嗰度可能你上一個鐘，咁又要有人要帶個島個細路仔去，咁、又車費各樣嘢，咁佢哋會諗咯呢方面，係、 咁另外個調查咧都反映到有個狀況，就係、是、其實有一啲家長會選擇帶子女翻去內地嗰度過暑假啦，咁亦都會報一啲內地嘅興趣班嘅。你哋會唔會都有了解過？其實譬如內地咧，我哋講緊一小時生活圈呢個概念咧、即係有冇都可能補足到一啲香港資源上面不足咧？ 嗱，我哋咧就見過往其實都係有啲時間係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翻去。暑假嘅一方面就真係有啲親人喺嗰邊要探親啦，但因為純探親通常都係即一個星期就翻嚟㗎，即幾日嘅。佢話如果小朋友有活動，佢會就嘅。咁但係今年就當然係因為即係封關開咗關，就即係有特殊啲，就多啲人翻去。咁但係其實佢哋翻去多啲，以往嘅理由都係講緊咧小朋友冇乜活動啊。咁我就翻去帶佢玩，即係內地嘅地方，即係就大啲啊。咁就只係有好少量嘅真係返去有一啲活動可以參加囉，咁亦都真係有啲會參加有啲班嘅，佢話嗰啲就真係會平啲嘅，咁但係佢都要咁啱返去要親人有人嗰邊有人照顧佢先得囉，咁有啲就真係要返工嘅啲家長，咁所以佢就內地有啲親人幫佢照顧，咁佢咪帶個細路仔返去囉，咁我哋都有啲比如佢講緊就算參加活動無論香港或者內地，佢有陣時就算慳到錢都係可能俾到個大嘅就俾唔到個細嘅囉。 咁施麗生，我睇返呢嗰啲即係興趣班嘅活動嘅收費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即係其實有一啲項目呢，例如話即係比較極端啲，有啲音樂班就要成最高收費要2,800蚊，應該係因為個堂數多啲啦。咁如果話跳舞嘅咁1,500蚊啦。咁美術班咁可能都牽涉到啲美術嘅即係用具啊或者啲材料啦，都有1,700蚊咁計啦，即係最高收費。咁其實如果去到咁高收費咧，其實會唔會即係令到有一啲即係青盲學童，其實如果真係冇任何嘅費用減免咧，即係其實根本上佢想佢都係即係參與唔到咁樣。咁呢度又點樣去平衡咧？ 有啲佢哋有去之前有問過有睇過，同埋佢有啲資料上咗網噶嘛。咁所以佢啲一見價錢佢都唔會報噶啦。佢都知道自己屋企搞唔掂啊，应付唔到咯。 即系变咗细蚊仔想学，咁但系因为真系个价钱问题，如果佢冇即系费用减免就或者冇资助，基本上就即系得个谂字，系得个谂字，佢就唔会有机会。 咁我都見，即係其實你哋都訪問咗，即係網上問卷形式啦，即係訪問咗200多個貧窮兒童咧、會唔會入面都有啲問題係提到，其實譬如佢哋真係想去報暑期班，咁但係因為經濟環境因素佢哋報，咁 其實他們會不會都反映到就是說、哎、其實對於他們身心啊或者技能上面的發展呢，他們自己都覺得有一些影響在這裡。 是，其實就他們想報的一些呢就是關於語文的東西，比如有些其實他、英文啊、特別差，那其實他需要趁暑假去補的。那另外比如有些是運動型的咯，比如有些喜歡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游水，游水是很熱門的，咁但系就发觉就好难抽得到啦，咁跟住就音乐艺术嗰啲咯，咁咁好多就冇办法就要放弃咯，即系或者有阵时佢夹硬真系可以抽到一个，咁就真系都系个就一个就会就即系叫做好难得，大家已经好得好幸运抽到一个好易咯，系啊。 咁其實社協都即係有一個嘅建議啦，就係話而家社署咧嗰個扶貧視角就好似欠奉咗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譬如如果喺社署嘅角度嚟講，可以仲有啲乜嘢嘅工作應該要加強？ 我哋覺得社署喺資助嗰度咧，應該有一個扶貧嘅嗰、那個角度咯。咁就可以有多啲嘅資源落去個中心度，指明係有啲名額係俾一啲基層同啊，同埋確立一啲嘅即係豁免制度。咁等佢係有啲兒童需要嘅時候，佢可以用到呢啲嘅名額同服務咯。 咁施先生，其實因為始終即係資源分配都有個難度咧，即係如果你哋而家初步睇咧，即係指明嗰個名額，其實即係點樣去指明，即係話計算嗰個名額先至叫做可以滿足到某一部分人嘅需要咧？ 我諗你睇翻個貧窮兒童嘅數字啊，同埋個年級咯。咁睇下嗰個年級嘅通常需要啲咩名額，咁啊估算翻，即係同埋你每個地區都有啲貧窮兒童嘅數字噶嘛，咁亦都會有一啲咁咩年齡啊，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估算翻嗰個情況，咁再加埋康文署亦都有啲活動噶嘛，咁康文署嗰度會唔會加大啲名額啊？同埋我唔會有啲係名額係都可以留俾一啲貧窮兒童啊？呢方面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諗嘅。 咁最后都想问埋啦，其实即係学校呢或者一啲私人市场呢喺呢件事上面可以有啲咩角色，因为头先我哋讨论咗好多 NGO 啦，咁其实学校嘅课后支援同私人市场都应该有角色。 我觉得学校系可以办一啲即係免费活动俾啲小朋友暑假搞，咁可能未必系現職老师啦，可能系啲暑假老师呀或者暑假嘅活动员可以搞啦。咁另一個，如果私人市場就可能要靠政府資助啦，即係佢會有啲即係康樂券啊，俾或者學習券啊、暑期券啊，俾啲小朋友去參與，咁等佢哋可以即係有一個即係資源嘅資助，呢個就即係可以諗咯，我覺得。 好，咁啊，多謝曬施麗珊嘅電話。咁啊，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咁啊，子欣，咁啊，睇嚟即係施麗珊個即係觀點，我覺得其實要即係。政府又要做多啲嘢啦，咁即係提供多啲嘅一啲，如果真係有免費嘅名額，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啲名額，咁按翻個地區貧窮兒童嘅人口數字啊或者年級啊嚟到睇乜制定翻一啲名額，可以俾到佢哋有一個選擇嘅暑期班或者興趣班啦。 同埋個調查都反映到咧，即係頭先施麗珊都提到啦，就話受訪嘅小朋友咧係最想參加嘅體育活動，譬如係足球啊、游水等等。咁我諗部分其實即係有一啲係可以自己去做嘅，即係譬如游水，但係如果话你要一班人一起踢足球啊，或者真系你语文能力有问题，想去补习嘅话咧，咁呢啲就真系需要有一啲金钱上面资助，就唔系纯粹有个场地就可以啦。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系家长啦，你或者你系清贫家庭嘅家长啊，对于报暑期班有冇啲咩情况咧，想同我哋分享，或者你点样帮你哋嘅仔女安排暑期活动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之后我哋又同另一位嘉宾又倾下啦。咁因为即系究竟即系搞活动嘅都牵涉到一啲地区嘅即系青少年啊或者儿童嘅中心啦，佢哋点样去即系搞一啲暑期班啦，即系俾一啲基层嘅即系儿童啦。咁我哋可以同嘉宾倾下嘅。咁啊，电话旁边有刘聪，系香港小童群益会嘅总干事。刘聪你好。 喂，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啊，我想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好似小童群益会，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今个暑期咧，有冇即系你哋都有冇安排一啲或者去设计一啲即系兴趣班啊或者暑期班，去俾一啲基层学童去选择咧？ 其实我哋咧一直都好关注基层儿童嗰、那个即系活动情况嘅，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外出啦，咁其实基层家庭都受影响，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我哋所有活動咧都會針對翻其實兒童嘅需要啦。咁基層咧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對象咯。咁其實我哋睇翻咧過去即係呢啲基層家庭咧，佢哋選擇咧都會多少少係學習啦。其次就係一啲即係興趣啊，或者係資歷累積嘅學習啦。再其次就係啲興趣班。咁今年我哋見到嘅情況咧， 就興趣班個報名咧，就咁多反而戶外同埋單元個活動就比較多嘅，咁可能就同過去疫情限制外出就有啲關係咁樣。 嗯，我哋見到咧，即係社協嗰個調查都反映，其實而家就好似係即係基層嘅一啲學童咧，佢哋對於呢一啲課外即係暑期課外活動嘅需求咧，就好似大過嗰啲供應名額。譬如個調查都有提到啦，即係有啲家長好早要去排隊，都未必攞到名額。你有冇觀察到有呢個情況？ 其實咧，一直嚟以嚟咧，尤其是而家復常咗之後咧，我哋嗰個整體名額都係好受歡迎噶嚇。咁所以我估喺個過程裡面可能佢哋講嘅都係啱，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即係唔同活動咧都需要抽籤咁樣，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哋都着力係就住我哋即係自己有嘅資源，我哋都盡量去提供服務嘅。 嗯，咁啊，刘聪，因为头先阿施丽珊都有提过啦，即系其实即系唔同嘅，即系可能政府有资助嘅儿童同青少年服务中心啦，咁佢哋提供嘅兴趣班或者暑期班咧，咁有啲可能有个费用嘅减免嘅，即系对于一啲即系清贫家庭嘅学童去报名嘅话，可能会有个费用减免咧。咁你哋小童群益会喺呢一方面，你哋啲中心又点样去即系去对应翻呢啲咁嘅情况咧？ 嗱，我估其实。香港大部分嘅機構都會有一啲嘅活動嘅減免，特別對於基層嘅家庭。咁如果小童群益會咧，咁我哋每一個活動一般嚟講咧，我哋都有三成名額係留俾一啲有需要嘅，譬如話佢係低收入啊，或者屋企有啲情況需要支援嘅。咁我哋就有七折嘅收費啦，即係個收費有七折啦。咁如果佢申請咗，我哋即係我哋知道咗佢屋企個情況之後咧，咁其實我哋知道佢一年。提供到一啲嘅資料俾我哋做一個支持嘅話咧，咁我一年咧都可以有七折嘅收費。 就住咧嗰個費用減免上面，因為小童群益會有七折啦，但係其實咧呢一個費用減免機制咧，係唔係嗰個機構佢自己去決定究竟俾幾多嘅折扣呢一啲清貧學童嘅？ 每個機構都會因應住嗰個地區啊等等嗰個情況會有唔同嘅。咁小童群益會咧就一致，即係我哋咧23間中心咧都係用呢個方法嚇一致去處理。 但係第二啲機構就佢都可以自己去決定嘅。 第二啲機構有第二啲機構嗰個情況啊，不過我知道其實絕大部分機構咧嗰個減免名額都係有嘅。 明白。 咁劉聰頭先又提到咧，你哋23間中心咧，其實即係初步有冇個情況，就係因為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啦，有啲社工朋友講話啊，可能有啲中心其實佢可能有一啲即係免費或者係有費用減免嘅名額嘅興趣班或者一啲即係學習班啦。咁但係由於即係個區域問題啦，咁佢未必會有機會報到，因為點解佢跨區交通費都係問題噶嘛，同埋你即係有冇人帶佢去啊，都係問題噶嘛。咁但係呢方面你點睇？即係你哋即係。個協會有冇遇到呢啲情況，或者點樣去對應翻？即係如果可能多出嚟嘅一啲即係名額，咁點樣可以善用呢啲資源呢？ 其實如果你講多出嚟嗰啲名額咧，就都係會開放俾即係街坊去報名啦。咁所以我估喺喺呢方面，其實我哋都係支援緊嘅。咁最重要嘅就係佢肯嚟我哋中心嚇。咁而一般而言咧，我哋嘅中心都會坐落喺一啲較為加方便嘅地方。咁佢哋都即係一般啲街坊咧都係嚟得到嘅。咁政府嘅規劃上高亦都係即係就住嗰個青年人口咧，就會係擺翻啲中心喺度咁樣。 劉聰，我見到咧嗰個社協嘅研究都反映咗另一個現象，都值得傾下嘅，就係關於即係六成二嘅受訪嘅學童咧，就話其實佢哋根本冇嘗試過去報暑期活動啊。你接觸過嘅可能一啲兒童同佢哋嘅家長咧，會唔會可能都唔係好識即係安排自己暑期活動啊？或者其實佢哋對呢啲活動個資訊咧個接收其實唔係好充足咧？ 其實呢我哋都有啲咁嘅觀察嘅。如果有啲有服務經驗嘅家庭呢，就其實係比較能夠尋找到資源嘅，例如話學校啊或者社區中心活動啦，而揀選到一啲即係合適小朋友需要嘅服務啦。咁但係未認識嘅話呢，咁就要靠社工啦、學校或者身邊嘅人介紹，就非常之重要。咁而我哋中文英會呢亦都有一個手機 app 嘅，或者上網呢其實都可以揾到報到我哋網上嘅活動嘅。咁話你話唔識用唔緊要，咁你上網揾，或者呢我哋都會有一啲嘅通訊啦。咁交費呢亦都未必一定要需要喺網上付款嘅，咁可以去中心啊，咁可以擴闊到佢哋一啲即係接觸服務嘅方法啦。 咁劉聰，你講嗰個手機程式咧，會唔會都睇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每個中心究竟仲有幾多名額剩咁樣，即係變咗個家長咦知道呢度仲有名額剩喎，咁可能如果佢都可以去即係、就是、跨區或者佢有其他方法可以都係打細蚊仔嚟個中心嘅，咁佢都可以睇到咧。 那個手機 app 咧就係、是、會有一啲資料嘅，咁我哋抽籤，咁有啲名額等等嗰啲剩翻幾多咧，未必係實時，但係咧都有啲參考嘅一啲嘅文件咧，佢如果有參與到我哋個抽籤嘅過程裡面咧，佢就會知道大概名額有幾多剩翻噶嘛。 嗯，咁就住咧，即係其實究竟兒童有冇一個機會去參與暑期嘅活動咧？譬如你哋接觸好多嘅即係兒童同青少年啦，會唔會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就是？就係即係有參與暑期活動咧，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嘅成長嚟講，有幾重要咧？ 其實整體嚟講，暑唔暑期，其實我都覺得咧，細佬哥係要參加啲活動嘅、 嗯， 因為咧，我估呢個係一個全人發展嘅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啦。咁特別喺社交嘅生活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未必係好知識性或者係嘅學習啦，或者課外嘅學習咧，好重要嘅。尤其是我自己覺得咧，特別喺呢段時間裡面咧，瘦哥真係少咗外出嘅，特別係基層嘅小朋友。咁所以咧，就我哋好睇到咧，我哋喺早前做咗一個研究調查咧，就係、是、發現我哋喺2018年咧做一個研究，咁當中咧係有六成幾嘅小朋友咧係佢嗰個運動嘅時間咧係唔能夠達到呢個世衛嘅標準。 嗯、 但係到2023年咧就有七成幾。咁呢個係即係我哋覺得都好。好值得關注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其實細佬哥健康成長咧，係要好全面咯。即係除咗係學習，除咗係即係課堂之外咧，其實一啲嘅課外活動咧，其實係好幫到佢哋嘅成長。 嗯，咁啊，劉聰啊，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哋設計嗰、那個即係暑期班或者一啲興趣班，頭先提到都會即係而家個觀察都會多咗啲家長或者學童想報一啲有戶外活動啦，或者你哋提到其實運動都係應該即係比較受歡迎啦。咁你哋今年其實嗰個活動設計咧，喺呢方面點樣針對翻一啲即係基層家庭嘅學童喺呢一方面嗰個需求咧？嗰啲活動有啲咩？可唔可以介紹下啲咩嚟嘅咧？ 即係戶外活動。我哋都整體開放俾唔同嘅階層啦，因為我哋都想減少標籤一齊玩咁樣嘅，咁所以就冇特別去講話即係邊啲係基層，邊啲唔係咁樣。咁但係就我舉個例咧，其實我哋一啲户外嘅活動咧都好受歡迎嘅，可能係對制嘅運動啊、足球比賽啊、或者足球班啊等等嗰啲啦，又或者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咧係聯區嘅宿營啊，咁三日兩夜咁樣，咁好多小朋友喺個過程裏面，佢可能之前都未去過呢個即係户外嘅宿營嘅咁樣，咁佢哋可以喺個過程裏面咧有好多學習嘅機會啦，咁同埋即係玩啦，接觸陽光啦，做運動啦等等咁樣。咁我估嘅過程裏面都幫到佢哋好多喺社交技巧上高，又或者解難技巧上高嘅一啲嘅成長。 嗯，好，咁啊，多谢晒刘聪嘅电话，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咁啊，刘聪啊系香港小童群益会总干事嘅，系啦。咁啊，之恩，咁啊，即系究竟啊嗰啲学童活动可以点样咧？咁我哋听众咧都有意见想发表下嘅。咁我哋听一听听众啦 ，Michael 嘅电话。你好 ，Michael。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系，有咩意见咧？请问。 系，我咧就听到话嗰、那个報告咧，係咪話有六成嘅學童佢哋係得唔到應有嘅暑期活動啊？ 調查就受訪嘅，即係有六成嘅學童就基層學童就話啊，冇即係參加呢一個興趣班啦嚇。 咁其實即係比較貧窮嘅即係家庭咧，你哋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做貧窮限制想像啊？但我就覺得貧窮其實可以启发想象咯， 嗯， 因为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博物馆、艺术馆都系免费嘅，咁其实咧屋企人可以带呢啲小朋友咧，趁住暑假咧一个礼拜去一间啊，都应该可以去足成个暑假嘅， 嗯， 仲有好多香港嘅图书馆亦都可以，即系佢哋去睇书，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啊嘛，咁佢哋 系收到啦，阿 Michael 系啦，咁阿 Michael 就认为即系家长都可以试下系带小朋友去暑期班或者其他嘅即系博物馆去即系度过个暑假嘅。咁我听另一位听众伍先生 你好，我有一个咁嘅想象啊，唔知即系高官同埋啲地区人士咧有冇 brainstorm 下即系社会嘅问题，譬如而家呢个啦吓。咁咧，我觉得咁，你哋咧好多咧都讲过话啊，大学咧就应该收多啲外边嘅学生啦。咁啊，而家香港本地嗰啲補貼好犀利啊嘛！如果你收外邊嗰啲，其實補貼都唔少。咁咧，其實可唔可以要求佢哋咁？你咧 就做一啲社會服務，就係呢啲咁嘅細路仔嘅活動啊、英文啊、音樂啊咁樣，你做義工，咁咧就有學分嘅。地方好簡單啫，咁多殺咗校嘅，同埋好多地方咧，其實我留意到好多教會咧，平日咧都係吉咗，都冇用。咁嘅地方又有，人又有，只係政府啊點樣或者地區人士組織起上嚟，咁呢啲咁嘅問題咧係解決到嘅。香港係有資源。其实只是啲人咧点样动脑筋，点样为唔为一啲香港 好多谢晒阿伍生，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倾到呢一度咁啊。伍生认为即系要谂啲方法啊，善用社会资源咧去解决呢啲问题嘅。咁啊，节目到呢度有机会请过。